至於累計44,000多人確診的法國，就再多418人死亡，創單日新高，累計超過3,000人不治。全國居家令延長至4月15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嘅能见度降至4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今晚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00点，升325点，总成交金额26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6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4，升3.8；美团点评94.6，升6.6；中国平安76.5，升1.1；阿里巴巴183.9，升3.6；友邦保险70.3，升2.15；中国生物制药9.78系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564，瑞士法郎8.074，澳元4.779，加元5.466，新西兰元4.668，欧元8.54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3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05点，升120点。港金现价报14,94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89美元，卖出1,61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洪隧嘅九龙出口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喺理工大学嘅慢线有意外，咁龙尾就喺洪隧嘅九龙出口。咁今朝早噶啦，这个启田道意外啦，到而家都未清理好噶。近日启田商场去油塘方向，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影响到启田道来回方向，近日启田商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就比较挤塞。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对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和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登记做选民， 限期腰柳神。 大家好，我是 GB5 的波成。作为青年人，对自己居住的地方或者自己的将来都有不同的诉求或者想法，但得个諗字不够的。而好像我这样登记了做选民，这些想法才有机会被人知道的嘛。如果你都想有立法会议员为青年人发声，记得参与今年立法会选举投票啦。只要你是年满18岁，通常在港居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快啲行动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以外戏曲轻音乐，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不是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细粒的？不可以做绿巨人的咩？ 变了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了吧？ 得啦，那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我哋有呢一个咧，直播组同埋家居田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丰收嘅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礼拜二啦，又系咧呢几日开始嗰、那个春意嚟晒噶啦， 好湿啊！ 系啊，补湿唔使做啦，春雨绵绵啊， 条腰好痛啊，我个大震啊， 真系咁快！ 我上个礼拜星期六啊，定系星期五有一晚咧，系条腰痛到半夜。起咗身啦，跟住半夜起身自己拉筋，拉完筋之后咧，发觉真系有用噶，其实 即系高咗一寸喎，即刻 高咗一寸，就好似呢个意外嘅收获咧。如果有 系啦， 之后你真系翻去可以瞓得翻好啲，所以大家咧，尤其是呢一排咧、 哦， 少咗出街啊，即系你又难做运动啦 ，gym 又冇得去啦，系咪先？跑步你戴住个罩又辛苦，系咪先？所以大家都真系要揾多啲机会啊，喺屋企简单地做啲伸展嘅运动啊，都可以帮到手噶。 喺屋企玩下游戏其实都系唔错嘅一件事。 哦，冇错啊， 我都谂住咁踢落去、 啊。好啊好啊，你两个真系咧嗰个踢嘅技巧咧，简直好似坐啲旋转凳咁样啊， 轻轻扭条腰咧，系 你一转就已经转咗过去。耶、yeah, ！我哋转下一个题目咧，真系唔系啱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咪有小确幸嘅，我哋预告定咧，我哋想同大家玩一下一啲咧，可以喺屋企啊，即系隔离期间咧，嗱唔系度假村里边嗰啲。打麻雀啊， 系啊， 坐车啊，唔使输十几万 嘅，买车仔面啊，唔系嗰啲，我哋讲紧咧，真系一啲嘅小嘅游戏，但呢啲游戏咧，个个都识玩，或者你可以自己谂到一啲，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咧就会教大家喺屋企一家人应该都已经自我隔离到闷噶啦，系咪？ 系， 有啲乜嘢可以做，简简单单又可以开心心。 不过咧，我谂住赌自己米先啊， 嚟啊！ 因为咧，话说咧，就系我嗰日咧，就系因为研究咗咧，究竟喺屋企有啲。 啲咩可以同个仔玩呢、嗯、因为电视你又唔可以俾佢睇咁多啦。 其实 佢已经有睇 咗好多啊。 多咗㗎啦叫做，但你都要有个限制令㗎啦係咪先。咁但係都已经电视都睇完啦，咁仲有啲咩做呢？咁我就懒好心呢，我就上网搵，我就话咦唔係喎，原来有好多呢，即係嗰啲懒係写住创意家庭游戏啊。係啦，咁但係呢我搵嘅时候我发觉哇，大佬啊，间间屋有个楼梯嘅咩？佢有啲咧无端端话咧铺啲纸皮喺你条楼梯，系即系你扶手行嗰条楼梯。 系 佢话你就可以将佢变成上滑梯咧，俾你个细路喺上面上落嚟噶啦，咁样。 嗰啲嗱，你应该揾香港版嘅，你唔好揾外国版。 咪咯， 省自己唔开心啊。 系啦，我已经话我有盏水晶吊灯噶啦，已经呃自己噶啦，但系我都冇条楼梯噶。跟住终于俾我揾到有一个咧，佢就话可以攞啲垃圾厕纸桶嗰啲咧，就可以扮掟保龄球，又或者掟啲樽落去。掟个圈落去咧，咁我梗系谂住话，喂呢、這个屋企有、哦，有几个厕纸嗰啲胶嗰啲纸筒咧拎出嚟啊嘛，咁跟住我就叫我仔仔仔过嚟过嚟，唔好跳嚟跳去住，即系佢系沉迷喺佢自己喺度飞嚟飞去跳嘅啫嘛，然后我就同佢讲话，嗱你试下而家玩嗰个掟纸筒，你觉得佢有冇兴趣？ 佢表仔， 佢唔。你玩啦，阿爸，我唔玩啦，直情大大只无情鸡俾你食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咧现实同埋理想嘅分别。 系 明明网上面咧，佢全部嗰啲外国小朋友咧，好愉快咁样咧，同嗰啲阿爸阿妈咧一齐喺度，哇玩掟纸筒啊！我叫我大仔细仔，我示范咗掟咗两次之后，佢攞住嗰个环咧，即系本来要抛落个纸筒度噶嘛，佢选择咗攞个环嚟打我啦。系啦，佢就觉得呢个环咦几得意喎，硬喎，跟住坑老豆个头啦。 好个机会仲咪攞嚟坑你个头 咁。咁然后另一个咧就直接 打你好耐 啦。系啦，直接行埋咧，拱冧咗嗰堆纸筒。 唔系咁都可以话佢自己创咗另外一个游戏。 咁都叫玩？佢系同佢破坏咗我个 game 啫。所以嗱，我真系有啲赌自己米咧，话就话我哋会教你呢啲家居游戏啦。但系个细路我哋唔包噶， 系即系。但我想讲，我哋呢啲游戏未必一定净系啱细路玩噶。例如我琴日咧睇咗一条片咧，就系讲紧如何喺屋企打乒乓波。 哦， 嗱，唔同方法打乒乓波啦，因为大家都要谂咯。喂，大家真系自己叫世界各地都叫大家留喺屋企啦，系咪？ 系 啊， 嗱，乒乓球拍好细块啊，系咪？咁就算你冇乒乓球拍嘅话咧，佢都仲有方法可以俾你可以做到。 哦， 首先，如果你屋企真系有一个乒乓波，同两个嘅乒乓球拍嘅话咧，你话边有咁大张乒乓波台啊？ 普通饭台都得噶。 就算系咧，可能系你嗰个茶几啊，你只样中间可能只不过咧系摆一杯水，或者摆一个纸包饮品咁样啦，变成一条线。你就要尝试用喺咁细嘅地方度，点样控制到块板咁样滴滴仔咁样滴嚟滴去。其实我睇嗰条片咧，我觉得难度喺度噶。 我试过 了，小朋友未必做到，但大朋友可以玩得几开心。 我以前系我当中学嗰阵时咧，我同我老豆嗰阵时仲喺一齐住嘅嗰个年代咧，我就真系喺屋企嗰个屋村攞嗰张饭台咧，我同佢打乒乓波咯。 系啊，几开心噶， 好难度高噶， 难度唔同咗。 我谂最大难度我老豆，因为其实佢唔想玩嘅， 唔系唔想同你玩，其实你老豆想玩。 你谂下几无聊先得，跟张细台咧，细路就好玩咯。我老豆应该话由你咁样。 嗱，波出到晕啊！ 另外一个方法我见到嘅咧就系乒乓波，我哋细个成日都系噶啦，屋企细啊嘛，都系向住埲墙自己同自己玩噶啦，即系一个人都可以玩 打壁球啊！ 可能会话咧，哇！你咁大块球拍，你打落埲墙，可能打烂嘢，危险。佢就转咗个玩法，你只系需要乒乓波系 keep 住嘅。不过你变咗你手揸住嗰个就唔系乒乓嘅球拍啦， 哦、 就系、是。一卷厕纸， 嗱， 而家一卷厕纸已经成为咗好多人咧，你又攞嚟滴波啊，即系嗰啲咁样好多嘅 challenge 出现咗啦。佢就用一卷厕纸，咁你就 有冇纸噶？ 有，唔系净系厕纸桶，我讲系一卷 厕纸啊。咁跟住玩咩啊？ 跟住你咪照样咯，嗱，抛个波向个墙嗰度，跟住你就攞你嗰卷厕纸就变成一个球拍回击。睇你可以打到幾多下？ 但嗰卷廁紙口滴滴軟淋淋嘅喎。 誒，原來係可以嘅喎。 咁搞笑 啊！係啊，我睇到片就可以嘅喎。 係啊，嗰個廁紙咁得意啊！ 都唔係彈到一下半下嘅喎，其實你可以做到。但係嗰樣嘢就可以令你喺一個細嘅環境，唔係好大嘅回彈力度，但你都可以控制得到。即係你諗下，其實花啲心思，一個乒乓波都可以有好多玩法 嘅。嗱，你一間咧喺我哋嘅 可以啊，可以啊， 係啦。之后嘅小学嘅行事嘅时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啊，究竟屋企可以有啲咩可以同你玩？一阵间佢哋咧，阿豪仔同埋咧 阿祖祖咧仲会喺 Facebook Live 同大家有示范。 系啊， 我教大家影相啊， 系啊，特别系鸡手鸭脚。我琴日特登咧，嗰个游戏我同我老婆喺屋企预演咗一次噶啦， 系 系啊，失败咗咯，系。 我就喺屋企搵魔莉公主做我个 model， 将好多其他唔同嘅动物咧，唔同嘅动物添啊，唔同嘅动物咧，令到屋企变成咗动物园可以影相，你屋企都可以变成动物园啦，一家人一齐玩一下。 OK 噶 ，OK 噶，咁你有冇睇到咧？外国佢哋而家玩家居隔离嘅时候咧，就话有唔同国家咧，佢哋嗰个隔离嘅风情咧都好唔同嘅。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我根本我唔系香港人嚟噶，我天生唔系西班牙，我就系意大利嚟噶。 法国都得嘅，法国 都冇咁。因为就系企喺旁唱歌系咪？ 冇错，我大家睇嗰条片，佢哋几乎就喺个露台嗰度。就是唱支山歌给你听咁样咧， 系啊，仲会有回音嘅，即系你唱佢个 嗰边有人会回应噶嘛？我根本我天生就意大利人， 根本佢哋 Spain 啊！ 咁我而家俾你去意大利啊，你去唔去啊？ 系啦，但系我肯定唔系德国，因为德国嗰条片咧，佢系连续剪埋一齐噶嘛。意大利一唱咧，啲邻居就和唱啦，合唱团咁样啦，西班牙都系嘅， 系人人乐器咁， 系德国嗰个咧，佢一人唱咗两句咧，系坐下啦，跟住下面就嗌咧，佢有字幕啊嘛，收声啊，嘈乜嘢啊，几多点啊，喺度嗌乜嘢啊，你无端端唱歌做乜嘢啊？ 咁所以你唔想将意大利啊、法国啊、西班牙都变成咗德国嘅话咧，豪仔你就唔好过嗰边唱歌啦。 我哋咁话， 如果唔系，大家都会叫你收声噶咋？ 唔系，我觉得呢啲真系苦中作乐啊！虽然我有担心过咧，佢哋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咧，佢走咗出嚟唱歌嘅时候，其实距离都几近噶。 系啊，仲要系咁喷 嘅，系啊！我哋香港都系安心啲，我哋喺电台度自己唱歌，你喺心机度听就 OK 啦。 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都要记住我哋个宗旨咧，我哋咪成日话希望烧住嚟抗疫啊嘛。 系， 咁我哋就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系你个顶住先啦。虽然戴住口罩咧，不过都要常欢笑嘅。嗱，就连咧嗰啲即系隔离措施咧，我觉得都可以尽量揾到啲咧，即系。 匪夷所思嘅笑嘢嘅。譬如咧，呢个系我哋男人专属嘅，田你哋女厕应该冇见嘅。 做咩啊？ 你有冇见到男厕都有隔离？ 嗱，我见到相啫，我又冇见过，即系真实系咪真系咁样啊？ 咩啊？男厕哦，因为而家咧系咪已经系诶嗰啲一条槽嗰啲咧，大家喺度任意企位就可以去嗰啲而家系咪啊？ 唔系有好多款嘅，有好多款嘅， 女士咯， 咁证明嘅真系。唔系有一条槽，你觉得啱嘅，有一条槽嗰种啦。 系咯。 咁但系亦都有嗰啲咧，独立单位咧，一个个厕兜噶嘛。 系啦。咁咪 OK 咯。 但系估唔到你尿兜都要再隔多扎喎。 嗱，其实咁样讲到阿田，你应该估到噶啦。你知咩尿兜嚟噶嘛？系咪？ 系啊，我知啊。 系啦，咁点样可以隔离咧？做到。 系啦。 即系冇隔离啦。 有 冇咗隔篱嗰个啊嘛，因为就系、是， 我见佢封咗，佢打咗个交叉， 唔系佢直情好似人哋平时咧坏咗咁样咧，攞块黑色布咧遮住佢咯。我见到呢个就唔系香港，我喺伦敦嗰度咧 ，okay. 就有男厕咧就封咗一半尿兜，嗰种封嘅。佢唔知係咪當咗係食屎咁樣咧，即係淨係準一半滿座咧，咁樣 卡拉尿兜咯， 卡拉咯， 係啊，卡拉 OK 個 friend 啊， 係啊，1315尿兜咁樣，係 啦，246咧就已經咧被封咗噶啦，其實都有好處㗎，就算而家我自己搭地鐵咧，佢都係六個位㗎嘛，單數雙數單數雙數咁樣啦，其實我都有睇過咧，有人哋話喂保持多少少嘅距離，如果唔係好逼嘅話咧，平時通常大家一有位坐嘅話，你坐咗兩個最側邊咁樣嘅，咁啊有機會咧即係隔離如果坐得密咪會緊啲咯，咁佢話咧你可以試下坐135或者246嘅位，即係其實你而家見到嘅喺地鐵入邊度咧，大家坐咧都係咁135中間一個隔一個， 量加盡量 加，係啊，寧願唔坐嘅有啲人係咪？ 哎呀，但係有時咧，我星期日嗰日就出咗去咁啊坐咗，我見有位啊攰攰地又坐落嚟，咁我咪破壞咗人哋嗰個， 咁又冇呢個， 人哋想秒你㗎啦，可能已經 又冇一個即係法例或者係乜嘢，即係只不過大家會覺得其實保持住一个合适的距离都是一件美丽的事来的，好像不论是男士去小解啦，或者你去搭地铁啦，即少少多了这一些生活小百科其实出现了。 不是，我觉得男士呢，我们要告诉阿田听为什么呢，他有那个尿兜的间隔呢，我觉得可能都有实际需要。 因为会弹了出来，是不是 一来就 回弹力， 回弹力太强劲啦，即是可能谷住那度怒火呢，一路去的时候一路就发泄对老细的不满啦， 是你忍得耐，跟着谷住。 咁固然系啦， 其实可能系咁，跟住系。 同埋有阵时候，啲人中意喺尿兜度倾偈嘅，佢哋中意喺尿兜度。有啲你知道，有啲男士就冇办法啦，我哋要小心啲啊。嗰啲咧新手派掌门人咧， 系啊，揿住埲墙嗰啲先， 揿住埲墙 嗰啲啊， 系啦。嗱，你又嚟啦，真系啊，佢揿得耐喎。 唔系佢潇洒，佢又而家又垫咗头发，佢话自己木村咁啊嘛。你都咪仲揿住埲墙咁样去小便嗰阵时，你话几有型啊？ 系啦，咁所以咧可能。即系男士咧，即系女士，你哋去厕所就隔住成道门噶啦嘛。 系啊， 咁你就唔会同隔篱嗰个倾偈 噶。会噶，佢哋都会倾偈噶，睇嗰啲电视剧会噶。 隔住道门喎、 啊。喺隔篱，喂，可唔可以递根厕纸过嚟啊？ 好少噶， 会噶嘛？ 喂，因为卫冕咧嗰啲即系有声音响噶嘛，卫冕嗰啲声音响俾隔篱听到咧，跟住 特登讲嘢， 自己起歌，突然之间 特登讲嘢咁样真系。 讲嘢啦，系啦，依家喺边度买嘢啊？咁样。 系啊，嗱，咁咧，譬如我见到武汉咧，佢话佢哋个地铁咧。都已经间咗座位啦。 哦，点为之间咗座位？ 因为咧，譬如佢哋嘅地铁同我哋一样，都有嗰块金属嘅长凳喺度嘅。咁、 啊、 但系咧，佢就特登攞嗰啲即系胶纸咧，就黐咗135张座位出嚟。 哦，即系又系打咗246交叉。 系啦，即系又系135、246咧，嗰个就佢哋武汉嘅地铁会咁做啦。但系佢仲加多样嘢。因为你谂下咧，如果咧 胶板 唔系，如果咧你就咁黐张胶纸，嗱，你问自己啊，你会唔会好乖咁样遵守呢个规矩啊？ 咪就系最初会嘅，即系我。 但如果你冇位坐，可能就要 我第一集系135，我咪坐135咯。 系啦，但如果你系后来冇位，你都要再搵位坐噶嘛。 你都想坐嘅。 咁于是乎咧，佢再配多一个人俾你咧、 嗯， 就系、是、一个地铁嘅乘务员咯。呢个系佢新增嘅一个岗位嚟嘅，唔好捽眼啊，祖！ 唔 系，我头先即刻捉住佢。 我头先又细， 唔好捽眼啊！ 冷静啲，冷静啲， 好危险啊！ 得噶啦，眼啊！你成日捽眼啊，祖！ 我冇捽眼，我头先我净咁样拗咗一下头， 我 用手指咋？你平时 我救咗你一命啊！我救咗你一命啊！你知唔知啊？好嘢，我成功，我成功点举咗佢，我成功点举。你唔好以为自己眼细啲细菌唔入去啊！ 我以为我啲眼睫毛有长咧，好似毛毛虫咁啊嘛。 系啊，喂嗱，头先咧，我就武汉咧，佢真系会有个 诶， 佢新增咗一个乘务员呢一个岗位咧。 卡车都有。 友定系佢巡查噶？ 唔系啊，佢就系住喺里边噶。 嗯， 佢就系负责咧拎住个板咯。哦、我见到张相咧，佢就负责拎住个板。 佢都未讲嘢 啦。系啦，叫大家咧就记住咧要隔开一个座位嚟坐咁样。 佢、okay, 唔用嗰啲，即系嗰啲广播嗰啲，唔系已经做到呢样嘢？可能佢当即系增加大家有多啲嘅工作机会啦。 佢知道咧， 听话嘅人太多啦。 系啊，你净系广播冇用噶。 你动作引响到佢都唔听话噶啦。 唔系，咁佢可以叫你啊嘛。 系啊， 可以叫你 互动啊，咁就可以有。 系啦，嗱，咁原来我谂紧咧，我哋香港嘅食肆咧，而家使唔使又要交翻个呢个即系监管人喺度咧？ 咩啊？我哋食肆都有我哋嘅茶餐厅啊，譬如啲食肆有负责人噶嘛。 唔系，我哋应该要，我哋应该要加个监管人，系专门负责咧，同嗰啲监管我哋嘅监管人咧解释清楚咧、 哦。 其实条法例咧系点演绎嘅啫，阿 Sir 系啦。即究竟咧喺外边等外卖嗰啲人咧， 系 佢算唔算系聚集啦？ 唔系，其实呢个讲得好清楚噶，即系譬如我哋排队，因为嗰阵时有啲即系十二个 Q&A 咁样， 系咯系咯， 因为大家有啲位置，诶系咪灰色地带嚟嘅 咧？系咯， 唔清楚，喂，大家都想保障自己之余，亦都想可以遵守到个法律噶嘛？ 系咯， 有其中一问咧就讲到，咁如果你话多人聚集嘅， 吓 咁排队等车， 系 咯，或者排队啲呢个 字啦，等巴士咁样都要啊嘛，等外卖而家。 会多过四个人嘅，咁点算咧？其实嗰阵时咧，政府嘅有关嘅当局咧系讲咗呢一样嘢咧系豁免嘅，唔关事嘅。 根本就系咧，同埋你讲紧聚集啊，讲紧系识嘅人一齐聚集啊，唔识嘅咁啊企埋一齐又叫聚集。 咁冇办法噶， 咁唔识嘅你企埋一齐都可以叫做聚集。 唔系，但系如果咁都叫聚集就惨噶啦，成个香港条街冇人噶啦。 我哋打十字，大家真系笠住，喂，你唔好企埋。 唔系过马路，你等交通灯都唔掂噶啦。系啊， 系啊，咁啊就讲咗呢一啲唔关事嘅，不过又有啲情况出现。 系咯，所以我哋就见到咧有个别嘅茶餐厅咧就会 清楚就 系啊，所以我哋话系咪要动多一个人专门同嗰啲人解释啊？其实我哋冇犯法噶，上其实你唔使嚟搞我哋噶，我哋大家守规矩啦，好唔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交代政府在防疫方面的执法工作。他说管制饮食业的防疫规例上个星期生效之后，政府各执法机构至今作出5000次的巡查，400多次口头劝喻，整体情况令人满意。而禁止多於四人群組聚集的規例上個星期日已經生效，警方已經加派人手巡查，政府不排除稍後會在沒有警告之下向違例人士發出2000元定額罰款通知書。 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多於四個人的聚會，在這方面的執法主要是由警務處負責，警方已經加派人員在各區巡邏，並且以口頭的解釋、勸喻或者警告，但是稍後我們不排除會是無需警告就向違規的人士發出2000元的定額罰款。我都強調是需要市民的自律的，在這個週末其實都是相當自律，除了有些個別 的情況，所以我覺得是有成效。這個成效並不因為這條條例或者它的罰款，而是我相信因為大家都是很緊張那個公共衛生，都希望能夠自己出一分力，就不出街或者不去吃飯，來對幫助控制這個疫情。 另外，林鄭月娥又預告政府在下午公布的2月份零售銷售數據會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飲食及零售業面對困難，特区政府会启动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再次动用数以百亿元为水深火热的行业和员工提供适切协助。 我在公布这一系列严厉措施的时候，是承诺了会启动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再次动用数以百亿元的款项为水深火热的行业和他的员工提供适切的协助。我哋咧仍會找緊有關嘅工作，事實上相約一啲持份者嘅會面咧已經係展開咗啦。我想講今次香港面對嘅打擊係史無前例，就以今日下午特區政府將會公布嘅2月份嘅零售銷售數據，大家就會睇到咧 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跌幅，所以香港的飲食和零售業面對的困難我們是完全明白，亦都會作出適當的回應，等到他們能夠安心，亦都等到員工是不需要被裁減。 本港樓價連跌三個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二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 370.7， 按月跌 2.1%， 至于今年头两个月跌 2.2%。 至于上个月租金指数结束连跌五个月的走势，报 186.1， 按月微升 0.05%。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今晚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35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367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4点，升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蚊，升2.4；美团点评95.4，升7.4。中国平安76.5毫半，升1.2；阿里巴巴184.5，升4.2；友邦保险70.6毫半，升2.5；中国生物制药9.98，系跌7毫；建设银行6.3，系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8.54，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8，加元1.417。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093，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233点，升148点。港金现价报14,9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7.13美元，卖出1,6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漆咸道北近温思劳街同埋红隧出口噶。重复多次位置，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北近温思劳街同埋红隧嘅九龙出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同埋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喂，演员啦，唔该。 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睇下啦。 截至新星日期延长至4月30号，快啲行动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 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呢位拍档咧，呢两日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唔知系咪咧？即系见亲佢都系咁样嘅，一身嘅打扮同平时有啲唔同。明明佢已经周身劳损，冇得跑步噶啦。呢排每一次见到佢，佢都着住一身跑步嘅装束，系咪因为究竟你真系冇得喐，所以谂住着咗扮做咗运动咧？同大家解释下好，曾志豪。 哈哈哈哈，终于都有人留意到我呢一身嘅装束啦，冇错，其实我呢身装束系最新最方便嘅防疫装束嚟嘅。 咩防疫装束啊？讲少少嚟听下好啊，大家即刻想学噶嘛？你明唔明白啊？ 冇啊，其实你以为我呢一身打扮系跑步嘅打扮？ 我解说下系咩先。首先佢会着住件紧身嘅长袖 T 恤仔底，再加一件咧就短袖嘅 T 恤喺 面，冇错。 跟住咧嗰个死人裤咧就系好鬼死窄嗰啲咁样嚟嘅， 咪 有啲跑步裤 嗰啲咯。 系啦，跟住仲有 粒条跑裤喺出边。 系啦，咁呢个真系跑步嘅装束嚟嘅，点解系防疫嘅装束咧？ 你明唔明啊？因为咧而家你每一日翻到咧都要除。洗啲衫咧去洗啊成噶嘛，咁咧但系如果你呢，首先呢啲衫咧全部都系咧易干啦，嗰次质要好爽啊，呢个此其一你已经明白晒啦。第二咧就系咧，因为咧你衫同埋裤咧都有呢件打底咧，咁你理论上咧你就 系 出边嗰件底嗰件 T 恤咧你除咗嚟洗就得啦。 系， 咁咧里边嗰件所谓嘅 legging 啊同埋一件长袖咧，你可以摆落个胶箱度咧，听日再着。 咁你平时咧系咪出咗屋企门口之后先至着底嗰件衫噶？ 底嗰件衫唔系啊， 咁嗰条裤要着喺底先噶嘛，咁你即系出咗去门口你先至着裤咯，咁你隔咗咁又好鬼死开心咯， 可以唔系即刻入去就除咯，咁然后咧啊唔系我调转咗啊， 系 我意思系话咧嗰条 legging 就要洗啊， 系 嗰条棉裤咧就可以再着啊， 哦 OK 系啦，咁咧嗰啲 legging 又易干，咁于是乎你就可以咧每日咧就净系洗一啲咧又易干嘅衫啦，唔会增加呢个洗衣机嘅负担啦，而且又可以咧换少一件啊，起码嗰件底咧就唔使一定。要换咁解啊嘛！ 我想问个问题啦，作为你嘅拍档咧， 嗰对鞋啊有两个月啊冇换过啦，都系嗰对死人爬山鞋，因为日日要喷漂白水啦， 即系日日喷漂白水， 所有嗰啲靓鞋都冇机会着啊！ 你解除晒我嘅疑虑，因为话说我唔理你个底系着啲乜嘢，面嗰阵我先至日日对住你啊嘛，大佬 要洗嘅要洗嘅，唔使惊嘅。 但呢个方法大家都可以学下。 系啊。咪就係咯，講地我都一額汗啊，同埋咧一身嘅傷痛啊。但係著住呢一啲嘅運動衫咧，的確會有一種精神上面咧，覺得我而家自己咧係去咗玩嘅啦。其實咁就夠嘅啦。點解啊？因為喺而家呢個時勢咧，你最好咧就係照顧自己，亦都要照顧別人。嗱，琴日咧其實咧就有三單嘅法庭案件咧，同一時間咧就判咗出嚟嘅，因為有三人咧就違反呢一個咧即係防疫隔離令咧，就俾人判咗監嘅。咁呢个你都可以话咧系第一次啊有呢一个咁样嘅检控啦，呢啲违反隔离令嘅。但我觉得大家咧真系可以留意一下，其实佢呢三单 case 咧都几有典型嘅，几有代表性嘅。大家咧可以谂下咧，自己心态里边咧有冇机会咧就会犯咗嘅。嗱，三个人咧都系咧违反咗呢一个检疫令啦，咁佢哋就俾人哋判咗咧就喺法庭度判咗监嘅。咁其中有一个例子系咩咧？就是阿成建公介啊，好多人都话哇，佢咪日本人嚟噶？其实佢系香港人嚟嘅，冇错，佢改咗呢个名啫。咁就话佢咩事呢？就话佢咧明明咧就喺深圳湾口岸入境嘅时候咧，佢应该提供一个地址咧，就要自己喺里边家居隔离嘅。点知原来佢个地址系假嘅，吓、提供假地址系佢提供咗咧一个咧元朗嘅青年宿舍。咁你话点解会俾人识穿嘅咧？冇嘢嘅，如果佢一路咧都仲系提供呢个青年宿舍，但佢又冇做其他事咧，其实可能咧冇人会揭发到佢噶。但系正所谓咧，天网恢恢，佢咧就三月八号入境，两日之后咧，佢企图离境。佢离境嘅时候咧，就俾人哋截获。喂， 阿承建公介先生，你俾人哋即系登记咗你个名噶咯，你唔走得噶，你要家居隔离噶。咁跟住就俾人哋承认系犯咗错啦。然后呢亦都讲埋呢，就係佢报嗰个系假地址嚟嘅。咁但係点解呢？嗱，你可以话佢身世呢都真係好反映到呢香港而家呢个城市呢有一啲特定嘅问题㗎。佢话自己系一个即係居无定所嘅，即係你可以话系一个露宿人士或者流浪嘅人士嚟㗎。佢话佢2018年开始已经系流连街头㗎啦，所以呢当佢填呢个地址嘅时候呢，佢就冇得填。同埋嗰陣時都講咗㗎，如果你冇一個即係地址提供嘅話咧，其實你就應該咧就要去嗰啲即係康樂中心咧就做隔離嘅。佢又唔想，所以佢先至咧就寫咗個假地址啫咁樣。咁而家咧佢當然就俾人哋揭發咗啦。但係最慘係咩呢？其實第一冇地址，即係呢一種流浪漢，我哋話咧喺香港咧嗱之前嘅麥難民啦，大家要留意要關心一下啦，係咪？而第二咧，佢其實就話佢兩日後離境咧，是想去广州南沙探望亲友。大佬啊，3月8号入境的时候呢，你都已经知道呢嗰阵时上面是风头火势，全个地球都风头火势啦。点解你入到嚟香港都已经明知要隔离，你仲要返上去广州呢？你就算探亲友都唔系呢一时啊，系咪？所以呢大家要记住呢一个諗法呢系唔啱嘅。而另外嗰两个呢，嗱就更加即系觉得呢，就一个就各有难处嘅。有另外一个咧，即系姓谢嘅市民咧，呢位被告咧，佢就话佢咧想翻乡下，点解咧？因为佢咧就系想探妈妈，屋企人话咧佢妈妈病咗。咁嗱，裁判官咧都系话啦，就算你探妈妈都好咧，都系唔俾你离境嘅，因为咧其实你违反咗隔离令啊嘛，你入咗嚟之后咧，你应该要家居隔离噶嘛。但另一个咧，姓黄嗰个被告咧就更加吓亲，因为咧当警察问佢：喂，你搞咩？你要即系？强制离开咗，离开咗自己强制检疫地址嘅时候咧，佢就话：哦，我喺屋企感到非常闷，想去内地度玩下咁样。所以咧，各位，你谂下，点解今次特登拣咗呢三个人出嚟咧，就要嚟判监咧？因为实在太夸张啦！佢哋一啲就假地址，令到你冇办法可以执行到；有啲咧就系、是、唔同嘅原因咧，都要离开香港咧，就翻返去大陆嗰处。你知啦。其实上面而家咩环境？点解你哋仲要咧？即系一意孤行咧，贪玩个官都话呢、這个时候仲玩乜鬼先得噶？你喺屋企算数啦。所以咧，你知唔知道？我觉得咧，最好嘅一个措施咧，就系当广东省咧宣布咗港澳入境嗰啲居民咧，都要喺嗰度咧自费隔离14日之后咧，你知唔知道？我觉得反而系最安心啊！我唔会介意佢哋话咧咩歧视港澳居民有冇病啊，而系咧只有呢个方法咧，先系真真令正正咧令到香港人咧系唔够胆再翻上去啊！以前翻上去，你觉得我最多翻落嚟嘅时候咧，俾香港隔离啫嘛，我最多咪偷走。但系而家唔系啊，你上去嗰一刻，你已经要俾人隔离大陆，你有得偷走咩？所以而家应该先至系最安全啊，因为上面都封埋我哋啊嘛。风头火势，我知阿祖气瘾系好大嘅。如果俾黄耀祖俾你挑选啦，我系导演豪啊，我俾你挑选头先嗰三个违反隔离令嘅朋友，你想扮嗰个流浪汉啦，翻上去探妈妈，定系好诚实咁话俾人听佢想上去玩呢？你觉得边一个人嘅内心世界同埋嗰个背景啊性格可以俾你有多啲发挥嘅空间呢？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如果真有得揀嘅話咧，我想做個法官得唔得？即係你有陣時，其實呢一排都即係累積咗好多怒火喺個身體入邊度噶啦嘛，係咪？當你嗰、那個見到個法官咧，即係可以大力咁樣譴責嗰啲人啊！嚇，你真係咁冇意識嘅咩？你點可以咁冇意識到？你知唔知你係會可能好影響到啊成個醫護界別嘅朋友噶？即係你聽到呢個時候咧，我都好想大力咁樣譴責佢哋。做法官可以嗎？ 可唔可以飾演嗰個被探嘅媽媽？可能可以飾演大義滅親咧，衰仔你仲上嚟探我？ 唔係啊，你成日嗰個咧香港人，但係日本名嗰個咧叫咩？ 阿承建公介啊， 係啊，佢真係好有成見啊，個人真係，唉。呢排咧，阿祖咧經常咧都會做一樣嘢嘅，就係、是、到呢個四點半嘅時候咧就睇新聞。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咧其實都會好關心住就係香港疫情嗰個情況啦。每一日咧你會見到噶啦，四點半嘅時候咧，衛生防護中心咧就會出嚟開個記者招待會嘅。琴日咧阿祖睇嘅時候咧有一個小插曲，但呢個小插曲咧，我覺得係令到呢個嘅明明一個疫情嘅情況啦，但多咗少少愛嘅，因為通常呢啲記者朋友咧都係追問住個問題咧，就係、是、啊今日有幾多個 確診嘅個案啦，每一個唔同嘅例子啊，佢哋嗰個情況有幾多咧？其實每一個消息咧都令人幾沮喪嘅。但係琴日咧有記者就問到一個問題，今次嘅主角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嘅主任張竹君。其實佢呢一排咧都真係紅咗噶啦，我哋上個星期風騷大點唱啊，都有唔少嘅聽眾啊點唱俾佢。個原因咧同記者個問題都一樣嘅，就係話四十幾日啦，我哋已經見住咗你四十幾日，每一日嘅記者招待會，你風雨不改咧，都喺度答大家嘅問題。記者就問佢啦：，張竹君主任啊，究竟你係幾耐冇放過假咧？咁樣，當佢咧即係平時都好嚴肅啊，去答大家嘅問題，佢聽到你記者呢個嘅關心之後咧，佢都不其然笑咗出嚟，亦都同大家講：，其實唔係我啊。我唔係我哋呢一個衞生防護中心，我最耐冇放假嗰個並唔係我，你話即係有好多嘅同事咧分擔佢嘅工作嘅，每一日要答咁多問題，其實咧有好多人咧喺背後幫我做準備嘅。咁佢仲話咧至於咧，因為都有人問到你嗰兩個老細咧，好似好耐冇見，神隱咗咁樣，佢就話唔係嘅，其實兩個老細嘅工時咧就更加長，相比之下咧，佢自己算好噶啦咁樣。呢個係一個例子啦。另外我諗，琴日有好多朋友瘋傳都係同醫護有關嘅一段短片。真係五秒嘅 video 嚟嘅啫，外國嘅一個 video 嚟嘅。如果我當一幅四格漫畫咁樣同大家分享，我可以將呢四幅嘅圖片咁樣同大家交代一下嘅。我自己睇到之後咧，其實我自己隻眼啲眼淚都擋下擋下。係咩咧？這一位咧就係爸爸咁樣嘅朋友，咁我你當佢三十零歲啦，著住醫護嘅服裝嘅。佢個仔仔啊，可能係兩歲零啦，就向佢衝住過去。應該咧第一幅相你就會覺得係爸爸放工翻到屋企，仔仔好開心咧就撲過去爸爸嗰度。呢個就第一格嘅漫畫啦。第二格物嘅漫畫咧就係、是、爸爸突然之間伸出咗隻手，個人褪後咗一步，叫個仔仔咧唔好行過去。到第三步，第三格嘅漫畫咧，就係爸爸呆咗，佢諗緊點解自己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嘅咧？而第四幅嘅漫画咧，就系呢一位爸爸踎低咗喺地下，用一只手揞住自己嘅眼去喊。我谂大家都会明白，就系因为佢仲系着住一个医护嘅制服，翻到屋企嘅时候，明明好想可以拥抱佢哋嘅小朋友，但第一个反应都系 no， 阿仔你唔好过嚟啊！佢要嗌到出嚟噶咁样。我谂呢一个咧，唔单止系外国嘅例子，亦都系好多香港嘅例子。唔单止医护，我谂好多卫生防护中心嘅朋友，佢哋都真系为我哋咧花咗好多时间去处理好多问题。系可能有啲地方大家依然觉得唔满意嘅，譬如今日好多报纸嘅头条就话，话有乜理由住劏房确诊咗两日之后啊，先至可以去到啊嗰啲嘅隔离病房啊咁样，可能真系唔系最好嘅，亦都可能咧有机会令到疫情咧更加恶化咗嘅。不过我想我们现在香港人一定要齐手，相信其实大家都尽紧力的了，希望大家做自好自己的本分，那问题可以早点解决呢。I'm not afraid to die.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系 啊，早晨啊，细眼仔，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细眼仔，早晨，秀恩茄， 早晨，秀恩茄，早晨，肥妹仔，早晨，所有风骚快活人嘅听众，早晨。 系啊，我知道咧，我哋今日咧应该咧就要学英文嘅，咁咧啱晒啊，因为咧之前咧我睇到新闻、哦，就有一个咧。有个记者咧访问一个咧，个胃好细啊，食唔到几多嘢嗰啲官员、啊， 笑死我了！ 系啊，个胃好细嘅官员咧， 就咩问佢系咪有得食自助餐啊？ 系啊，问佢咧可唔可以咧俾台湾一齐入去食自助餐咧？ 哦，即系有冇台湾送食系咪？ 系啊，佢即刻咧， 我想食胡椒饼啊！ 系啊，我想食蚵仔煎 啊！我最想食嗰个就系咧嗰个面线啊！ 系啊， 我最想食系麻辣火锅，好耐都唔够胆打边。但是 小朋友想吃辣辣啊！ 但系既然咧，我哋话佢个胃好细啊嘛，佢、就梗系咧唔想有咁多嘢食啦。佢咧就第一时间咧就收咗算喎。 人哋先咁冇礼貌啊！ 佢扮听唔到咧，佢扮人哋开视像会议咧，嗰啲 Zoom 咁样咧听唔到咧，就收咗线喎。 系、 啦，我觉得佢好唔稳阵，跟住佢扮听唔到，然后收咗线，跟住人哋再打翻俾佢咧，佢都唯有咧就答咗啲唔同嘅嘢。所以咧，我哋啲人就话啦，咁冇礼貌嘅。我哋其实会唔会佢咧嗰个加拿大人唔识英文噶？ 唔 识英文，唔识点样解释俾人 听。佢咪唔识做人咋？佢系加拿大人，但系唔识做人啊！ 系啊， 吓，好好笑啊！ 系啊， 我想话咧，呢啲情况咧，我都见到有噶。 系咪啊？ 系啊。 咁其实如果佢系加拿大人，但佢唔识讲英文，我哋教翻佢咪得咯。 我就想问一下咧，咁如果你知啊，肥妹仔咧成日俾人吸佢线噶嘛？ 点解吸佢线？系 啊， 我哋都未吸，我哋其实都想噶啦。 系啊， 唔好咁讲，我啲唔开心嘅，你唔。不得咁样嘅，你曳豬。 系啊，所以我哋想问一下咧，咁、如果我哋想用英文咧有礼貌啲咧去吸人线咧，唔系吸人线， 婉转啲。 我哋想有礼貌地话咧，我唔同你讲啊，我唔识同你讲啊，有冇方法噶？ 我知啊，我知啊。 好啊。 我咧当老师问我嘢，我唔识答啊。May I go to the toilet please？ 哦，系啊，呢招都几好喎、 啊。系啊，啲大人话。成日借咩盾咁啊嘛，系咪啊？ 借 V 盾啦， 借 V 盾啦，系啊系。咁我就会话 ，May I go to the toilet please？ 哦，咁样啊，咁可唔可以我直接同佢讲话 ，I want to poo poo？ 咁樣又唔得喎！如果係嘅話咧，我見嗰啲記者招待會啊，俾人哋問到口啞啞嗰啲，咁咪即係話俾人哋知佢哋個 bladder 個膀胱有事 ，keep 住要去廁所咯，因為你條條都唔答嘅。 咁應該點樣好啲啊？ 其實有好多方法㗎。嗱話曬咧，因為我屋企個補習姐姐係我個菲律賓姐姐嚟㗎嘛。 係啊， 補習補習，我出咗份糧俾佢啊。 你唔好理我爸爸嗰啲事啦，我好多錢㗎，我哋有個企業喺度嘅。係 啊。 你企喺度啊嘛， 企 喺度 啊，企喺度就叫企业啊，好叻啊！ 系啦，你唔系啊，即系如果人哋问你问题，好似呢啲访问，咁你可以好婉转、好有礼貌咁样答噶嘛。嗱，你而家试下问我一个问题啊，跟住我就想打下咗佢唔答 咁。好啊，细眼仔，你承认你只眼好细啊？ 咁我可以话啦 ，I'm sorry。I c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I'm sorry, I can't answer that question. 唔係啊，你要好有禮貌咁答噶嘛。又或者你咁樣問一個問題，我明明覺得咦嗰個位咧可能會出事嘅喎，咁我答咧我就可以話啦。It is not the area of my expertise. 呢個唔係你嘅咩 area 啊？ 我讀得一次咧，我啲英文又流利喎，係咪啊？ 係啦， 我中文名其實細眼仔可能叫流利啊。 好啊，你條脷流咗出嚟啦，係啦。 係啊，呢啦，我係呢啦。你可以話 ，It is not the area of my expertise。 哦、 意思咧就即係話咧，呢一個唔係我熟悉嘅範圍嚟嘅，咁我就唔好答啦。咁其實如果嗰個啊好細個位， 個位好細 一 個， 佢都可以禮貌啲灑走咗件事，冇咁醜樣啊。 但係咧，你好明顯知道咧，佢如果佢話指個唔係佢強項咧，佢又驚俾人問佢，咁你強項係乜嘢啊？ 咁嗱， 又可以用另外一個答案。 佢真係好唔想咁樣答喎、 啊。我哋平時都有嘅，因為你就算見到咧，頭先阿黃耀祖講嗰個咧，張竹君嗰個姐姐咧， 係 咯， 嗰陣時都會答嘅。 佢攞中文答咪答得好好，佢話：我手頭上冇呢啲資料喎，我之後補翻俾你啊。 哎呀，呢招好好用啊！ 如果又話咧，我之後補翻俾你，係咪好有禮貌？ 因為老師成日問我哋功課，我都好想同老師講：首先我手頭上冇你呢份功課喺度啊。 係啦， 我之後補翻俾你啊。 你可以講咧 ，I get back to you later。就即係話咧，我之後咧答翻你啊。 I get back to you later。 I get back to you later。 哦，咁啲資料嗰啲冇講喺度嘅喎。 咩資料嗰啲啊？ 冇話我有資料嘅喎。 係啦， 佢呢個唔係話我遲啲 call 你啫嘛。 唔係 get， 唔係啊，嗰個係 call 咧，呢個係 get back to you 嘅意思咧，就即係話咧，我之後咧俾翻你。 我之後我俾翻你啊。 係啦， 係啊。 所以其實呢啲咧都好好用嘅，即係好簡單嘅啫嘛，使乜咁冇禮貌喎？ 咁但係如果咧真係咧好想收線啊，譬如嗰個真係肥妹仔咧。佢死缠烂打咧，佢系都要约你睇戏，你都讲咗咧，我唔理你噶啦。 譬如我而家示范好唔好啊？ 好啊，你嚟啊。 系，安琪啊，我哋咧好耐冇翻学见到你，我好挂住你啊！我哋一齐去公园玩咯，好唔好啊 ？Get out！ 吓 ？Get out！ 咩 ？Get out！ 好，我哋重复一次，肥妹姐，俾你试下问我，我用一个英文有礼貌啲又可以拒绝你嘅方法去答你啊。 好啊，你嗌。我系咪要讲英文啊？ 中文都得噶啦。 啊，细眼仔啊， 乜嘢？ 好耐冇见过你，我好挂住你，我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去公园玩啊？ 其他嘅同学仔，如果有人咁样叫你，而家咁嘅疫情底下出去玩，你可以首先好有礼貌咁样讲 ，thanks for asking， 即系首先你要多谢你咁样提出呢个问题先，跟住你就可以答啦。But I think it's better to stay home now。不过而家咧，我哋留喺屋企咧就会好啲啦。 真系好， 你试下再问我啊！你试下再问。 可唔可以同你一齐玩啊 ？Low battery。 哦，你扮电话冇电，但系电话冇电系唔会讲 low battery 噶。 有电脑设备上网，并且预留一定嘅适应时间。佢又话会随之调整考试日程。韩联社认为系暗示当地高考可能延期。欧洲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荷蘭阿姆斯特丹近郊的拉倫新厄爾博物館在閉館期間，館內一幅租借展覽的梵高作品《春天的花園》被盜。被盜畫作的是向格羅寧格博物館租借，是荷蘭大師梵高1884年的作品，作品的價值未知，警方展開調查。博物馆一个门口被破坏，用白布覆盖。博物馆馆长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只在疫情严峻的时刻，人们需要借观赏和分享艺术带来喜悦、灵感和慰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的能见度降至4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今晚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33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4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6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蚊，升2毫；美团点评95.15元，升7.15元；中国平安76.3元，升9毫。阿里巴巴183.9元，升3.6元；中国生物制药10.08元，跌6毫；友邦保险70蚊，升1.85元；盈富基金23.7元，升3毫；建设银行6.28元，升4仙；小米集团10.42元，升3.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71，瑞士法郎8.077，澳元4.797。加元5.472，新西兰元4.676，欧元8.5512，

啊，突然间见到阿 Chris 个名咧，即系我哋嘅拍档咧，我望下，啊喂，你点啊？你又带人，而家冇得去玩喎、啊。佢话系啊。 你做乜你自己打电话？你无端端揾阿小鲜肉啊？又去？ 我唔系，我关心下啊嘛，系、咪？ 我见到系 啊， 佢 做咩？你妒忌啊？ 唔系，佢三月都会带。 你觉得头先人哋打电话唔再问你借钱啦？因为我哋咧家居田咧打电话翻嚟直播室咧，阿祖一听电话咧，佢哋就会，佢两个成日互相喺度调情噶，佢令我都烦躁嘅，因为我准备要剔线咧，话唔好剔住啊，我准备同佢倾阵偈先啊，咁样真系，系啦，佢个小鲜肉都要揾嘅，所以， 诶，咁我都系小鲜肉，佢同佢打翻嚟，你冇， 我唔理佢咯，系啊，我直接就咁样咯，真系， 咁啊 ，Chris 点啊，我哋都真系关心佢， 佢话而家都系啦，停晒工啦，因为你知佢都系旅游大人嚟噶嘛， 本身我记得佢三月好似要带。团去唔知南美咁样噶嘛？ 系啊，仲要系南美添，系唔得啦，而家 都冇得去啦。 我谂而家你带团去石硖尾都问问地啊，真系。 跟住我就话：咁你本地游啦。 南丫岛都唔得，唔好话南美啊。 佢话诶，我话咁你拍到系香港本地游啦，咁跟住话本地都唔周得，都未行得啦，咁样啊。 四个人都唔得啦，而家 咁样。 YouTuber 系唯一可以俾你眼睛想旅行噶啦，冇乜方法真系。 我自己都忍唔住，咪真系冇得去旅行啊！我开始摆翻啲旧相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度咧，当自己。去咗，你明白吗？自己呃自己系列啦。 而家咧， 当年今日去咗边度啊？ 系啊系啊，啱啱佢弹翻出嚟啊嘛。 你仲可以咧，譬如你一上嗰啲机票格价网站咧。你就算啊，你想揾一个心情咧，扮自己有得去旅行咧，但系嗰个格价网站你有冇见到咧？佢系好尽责咁样咧，你一上佢个网址，佢影入眼帘啊！以前就系话五折啊、七折啊、两折嗰啲咧，而家佢第一个信息就话俾你听咧。冠状肺炎呢一个病毒流行，请 你 严重考虑自己出行嘅所在地啊，所有嗰啲规矩咁样咧。 啊，唔系，其实都有样嘢吓亲你嘅，你系会退翻落嚟嘅，就系嗰啲机票价格个价钱咯。 而家嗰啲好贵啊，唔系 好贵啊！我揿过都 同埋好似近乎冇直航机嘅啦嘛。 系啊， 所有飞机如果你要去得远嘅话咧，中间要转七次飞机先翻到嚟香港咁样噶嘛。 OK 啦，真 系 系 啊， 咁嗱，旅行冇得去啦，但系如果有啲嘅朋友，我 已经系旅途。 去咗咁点咧？即系呢一个礼拜，其实都几多人讨论咧。就系我哋其实仲有咧，好似有大约100名嘅香港人啊，滞留咗喺秘鲁呢一个地方嗰度嘅。 冇错。 咁我唔知头先新闻好似就未听到啦。 未有住，未有住。 系啦，之前都讲噶啦。究竟香港嘅政府系咪会有包机咧？ 系 就接载佢哋翻嚟，亦都有话咧。如果要接载嘅话咧，可能咧就系每一个嘅乘客需要咧就系俾大约可能系30,000蚊嘅费用咁样嘅。即系呢一单新闻，大家可能都有睇到噶啦， 冇错。 但估唔到呢一单新闻就引出咗另外一个咧 罗 生门讨论点出咗嚟。 系啊，竟然咧就掀起我哋如果咁样介绍咧，可以话系旅游达人 大战网民 呢一个即系港旅背包客再大战网民，即系三串烧三兄弟嚟 嘅。仲有个 VS 嘅 VS 咗专栏作家， 咪就系旅游达人咯。 唔系啊，旅游达人，跟住仲有一位专栏作家出嚟讲咗好多嘢。 哦，系咩？仲有另一个专栏作家。 咁而家我哋都讲紧啦，可以 VS 埋风骚快活人嘅。 好啦，总之就系旅游大战啦，咁样。嗱，我哋先简介嗰个事件咧，就因为咧。就有好多人而家佢喺秘鲁嗰度滞留紧啦，咁咧就特别其中有一个即系港旅客咧，佢就比较即系系啦，佢就比较接受访问啦，同埋发表嗰啲信息就多啲嘅，咁所以咧佢就成为咗咧好似代言人咁样嘅，咁佢有几个要求，佢话喂可唔可以真系快啲咧揾人接一接即系嗰度滞留嘅旅客， 同埋你都见到咧，其实有一位嘅香港嘅朋友咧就滞留咗 嗰度，已经嗰度死咗啦嘛， 你谂下如果即系已经手足唔系好多啊，佢哋香港人。大家都系讲一样语言嘅，有一个走咗，你谂下，对于佢哋嚟讲，可以系几大压力同几惊啊？ 系啊，嗱，咁佢就话咧，佢哋而家住喺嗰啲 hostel 嗰度啦，咁就话已经困咗咧十几日啦，咁啊希望咧尽快返国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就系佢有交代过，譬如话佢嗰度嘅食宿系点样啦， 唔系好理想啦， 唔系好理想啦，佢又话自己好似坐监咁样 啦， 系啦，因为其实周围嗰啲可能都 系 啲即系肺炎患者嚟噶啦，咁样， 同埋另一个情况咧就系咧，佢哋唔系。 系 未试过自己揾办法翻香港嘅，但系真系冇啊，即系冇办法。佢话佢哋试过出街嘅时候咧，首先咧就系当地嘅市民啊，叫佢哋你翻屋企啦。你哋知唔知啊？已经系一个 lock down 嘅状态啊。 系啊，因为秘鲁系总统宣布全国封国15日啊嘛。 系啊，咁所以佢哋又知道要翻去咯。亦都试过咧，曾经试过啊，我可能买到飞机啊，机票，可能我可以去到边一度转机，再转咁样啦。但 系 而家咧呢一啲嘅通道，佢哋试过都唔可行啦。 啦。 系，所以希望咧就港府就派包机，就可以咧就接载咧就唔系净系接载佢啦，就希望接载咧嗰度有成86个即系滞留秘鲁嘅港人啦，就希望就接佢翻去嘅咁样。 诶，即系有自由行同埋有旅行团噶， 系啦系啦。嗱，咁呢个就叫做初步版本 A 啦，就由呢一位即系香港嘅旅客，佢就自己咧发布咗呢个求救同埋呼唤嘅信息， 系 咁啊，所以就引起大家好多关注啦。咁本来咧嚟好多，譬如话啊议员啊谭文豪嗰啲就啊，我哋谂个办法就叫政府去帮啦。好啦，但系呢个时候 杀出咗， 杀出咗即系另一位旅游达人唐生出咗嚟啦， 系啦 系啦， 佢又旅游达人，系即系佢都系周围去， 周围去啦，冇错，系啦， 旅行嘅经历嘅咁样。 佢又讲咗啲乜嘢咧？咁啊，简单嚟讲，其实十个字都讲完噶啦。佢就批评呢一位嘅旅游客啦，喺秘鲁嘅，佢就话明知外有毒，偏向病毒行咁樣，即其實成件事就會話，點解你咧三月頭你都仲要離開香港去秘魯啊？當時嗰個情況咧都已經幾惡劣噶咯喎，你咁樣嘅話咧，仲覺得佢係公主病發作，你應咧係要自己要即係 自費， 係啦， 即自己負翻上責任啦， 自費就翻香港，係啦，咁啊面對佢投訴嘢食難食咧，佢就話哦，原來而家咧即係特區政府就欠你香檳啊、咩魚子醬啊、帕瑪香。咁啊，嗰啲咁嘅嘢嘅，即系总之就会觉得话你呢个时候仲喺度嫌嗰啲嘢难食，系啦，你去得嗰度流浪背包行，你唔系嗰度即系学玩乐喺度叹啊嘛，咁样 系不过嗱就咁听嘅话，如果我自己睇嗰、那个即系当真系追新闻咁样去睇嘅时候，喺嗰度如果真系三月头你都仲要 三月五号添，佢仲有好确实嘅日期。 咁样去外游仲其实咧呢位嘅旅游达人咧仲讲咗一个罪嘅，即系其中一宗罪咧就系话你去到嘅时候就将嗰啲景点就影好多相。跟住就打卡，你系咪想呃 like 咧？咁样即系好似想佢系博出位咁样，咁话佢咁样。但系跟住后屘咧，就有我哋要 VS。 系啊，再 VS 多一个 系嘛？就系唔同嘅网民啊嘛， 系 咁唔同嘅网民咧就帮手，好似唔系咁喎。佢就话咩？其中一点好紧要，系咪三月五号都叭叭声咧？成世界都叭叭声嘅时候，佢选择去旅行咧，好似唔系呢一位嘅旅游客咧。佢喺旧年嘅年底咧，已经系自己一个人孭背囊去咗秘鲁噶咯。如果你谂翻， 唔系，佢系先去咗美国。 系。 佢咧2019年年底咧就出发去咗美国，咁跟住咧佢去到二月咁上下离开美国咧，咁啊再去咗第二啲地方，咁然后咧。即系话咧，佢喺外地咧转嚟转去咧，佢真系三月几号咧，佢先至去到秘鲁嘅。但系咧，佢最大分别就唔系话三月几号咧喺香港出发去秘鲁，佢个人已经喺外地啦，然后佢先喺嗰段日子咧就入到去秘鲁个树 咁样。咁唔系啊，就算系咁样，都应该系时候翻嚟啦。 所以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所谓争拗点咧，就系话究竟即系个意思都唔同噶嘛。因为三月喺香港出发去南美，嗰种嘅即系大无畏，甚至乎你话咧即系好似判死咧，又同佢喺年底已经成个人去咗外国咧，又真系唔同噶咯。即系佢喺外地飞嚟飞去咧，嗰个旅程咧，同喺香港再出发咧，又有啲分别嘅。即系起码呢一个咧，我觉得都要俾大家就考虑清楚嘅。 系，即一个背景有少少唔同，同埋另外一点咧就系网民咧又起到另一个底，就 系 嗰位旅游达人啊，即系喺度讲紧人哋咧喺疫情底下咧唔应该飞啦，系咪？但系佢咧原来喺咧上个星期一咧有一个报章嘅专栏文章咧，佢就自己咁样写嘅，就透露咗咧自己呢个疫情爆发之后咧，短短三个月我系搭咗八次飞机嘅咁样， 系冇错。 即係佢又叫人哋唔好做，但係佢又講佢自己係搭咗八次嘅飛機嘅咁樣， 因為佢飛嚟飛去啊嘛， 咁一樣啫嘛， 佢基本上環遊世界啊嘛，好似 係啦， 咁樣探索每一個地方啊， 係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就令到大家有其他嘅問號， 係啦， 而另外網民咧揾到呢個就應該唔係網民嘅問號，我哋仲有 VS 一個專欄作家噶嘛， 呢個我冇睇到喎，真係仲有一個， 因為其實仲有一位嘅朋友嘅，跟住佢都會覺得就住呢一件事件咧，佢都發表咗一啲嘅意見嘅，跟住佢就會覺得點解咁有趣呢一位嘅旅遊達人，你要去攻擊咧，係一位咧孭住背包嘅單獨嘅旅遊客，而唔同講緊嗰啲其實都有旅行團啊，係成團人而家滯留喺秘魯噶嘛。你話你又唔話嗰啲旅行團嘅，係唔係你你會擔心冇咗平時旅行團俾你嘅贊助啊咁樣？所以你就選擇性咧去。攻擊啦咁樣。 旅行團咧，我之前都有留意，即係話出唔出發旅行團咧，其實咧佢哋都啲旅客好無奈嘅。其實佢話 我想退團嘅，咁不過咧，因為由於佢哋成團咧，跟住咧就話要出發嘅，咁所以咧當中其實咧個團咧係有人退出唔去再繼續參加，不過佢有損失咯，但可能有啲俾咗訂金咧，佢話唔係，我哋冇取消啊，所以你要繼續行程，咁可能有啲就唔係好想。 我諗係冇俾到佢唔肯退訂嘅話，都唔係叫你一定要去嘅，你都可以選擇下訂嘅，嗰、個選擇都係個人度嘅、 就是。可能就係佢哋啲人就係、是、繼續去行程。就唔想塌訂咯， 因為又或者嗰位嘅專欄作家佢個意思就會話，咁就算係旅行社，你都仲要成團嘅話，其實旅行社都有責任㗎嘛，係 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就有咗另外一個嘅爭拗點喺度啦。 同埋佢咧，即係你可以話呢成個過程咧有好多細節咧係好複雜嘅。譬如咧，即係嗰位旅遊客咧，因為佢 Facebook 咧，佢就話佢係攞 BNO 啦，佢就話其實咧佢係冇要求包機啦。佢話佢如果係咧，佢曾經就向英國領事館求助，咁但係咧。佢就话咁，其他人唔系噶嘛，其他人可能佢哋想向中国领事馆求助啊，即系希望，但系一路都未有帮手，咁所以咧呢又牵涉到咧，即系啲网民好细致，佢就话人哋从来都冇要包机接我，系要接其他人啫嘛，咁所以咧就引起好大嘅争议。嗱，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要将佢哋三个人嘅口供咧，全部攞个 Facebook 嚟对咧，就好难嘅。但我觉得咧，可以大家即系跳空喺隔篱谂咧，就系话，就算有个人而家喺海外，佢去咗旅行。佢要求即係香港政府嚟接佢翻去咧，即係其實係咪真係一個咁過分嘅要求啦？政府其實喺呢個時候咧，應該用啲咩準則咧嚟判斷咧？哦，你係自己去嗰度玩嘅，你屬於抵死嘅，我就唔接你啦。咁係咩情況之下咧，你先至會覺得話係啊？佢哋好陰公噶，佢哋其實都唔想噶。哦，咁先至接你咧，即係有冇一個分野嘅咧？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咁你谂下，好惨喎！之前去湖北嗰啲咧，咁如果你用相同嘅逻辑，唔通你又话嗰阵时你哋几时上去噶？ 一包又一包咁样包机都翻咗嚟啦， 系 咪？ 即系系咪都会要谂得咁细致咧？咁样，同埋可能当大家见到呢啲争拗，点解咁容易会有啲嬲咧？就系话。如果一個人咧，佢喺嗰個地方自己而家住得好辛苦，因為困咗喺度十幾日啦。咁你應該係用一個咩態度？係咪個態度就係話，哇！你公主病，你唔係去嘆嘅喎，你而家去嗰度捱苦，定係你應該都會體諒佢，就話啊，真係會好辛苦咧咁樣。我開始發覺咧，呢個係好難嘅呢個位。即 是 人哋同你诉苦嘅时候，咁你应该点咧？你系继续坐喺度就话，边个叫你去啫？抵死啊！你系啦，即系点解要去到呢啲位？有呢种咁样嘅即系批评出嚟啫嘛？ 喂，唔系啊，嗱，其实咧之前咧医生咧教授佢哋都话啦，其实咧都唔系关唔关佢哋即系话，你哋明知疫情咁，你都仲翻去，唔再讲呢啲啦，因为咁样咧系唔人道。佢哋话咧系因为嗰啲疫情系好危险，令到我哋香港嘅居民系有危险嘅，其实系应该带。 系啊， 咁都讲到话自费30,000啊嘛，嗰个机票，咁咪佢哋就愿意咪上机，系咪？即都要有嗰个渠道俾个选择啊嘛。 但如果佢冇钱嘅话咧，嗱，你可以再睇一价过。如果嗰个旅客佢冇晒钱啦，因为你有去冇返，因为你未必谂住仲要俾多30,000噶嘛。如果你话佢冇钱嘅，咁唔通你话我唔会接你翻嚟啊？ 系咯， 你唔通你唔会因为话，因为系你自己特登走去嗰度玩，你去嗰度咧应该负翻责任，因为。即系老实啦，嗰、那个旅游达人咧又讲到话咩？你有买保险咁啊咩？佢话如果咁样都保险公司唔使做啦，即系政府全部包底。我谂又唔系去到呢个位啦。 我估喺呢个时候，其实应该咧窗口对外得一个敌人嘅啫，就系嗰啲疾病，就系嗰啲病毒，系咪？其实我谂嗰班嘅朋友，因为我有睇过一个佢哋电话嘅访问啊，即系嗰阵时未发生呢一单新闻嘅，就已经有一啲香港人咧就喺秘鲁嗰度咧唔知点算，佢哋就话咧嗱，我哋又冇得出去啦，唔系谂住。首先我冇錢啊，即係佢哋會你諗下，你遇到唔係代表住佢代表住佢秘魯旅行嘅時候個户口係有109,700，或者周圍係會有提款機可以俾佢撳到錢嘅。佢話我而家面對住咧，我手頭上面有嘅錢可以用到嘅咧就係十幾日，但我估我睇呢一個報道咧，其實可能已經係十幾日之前 啦。 咁你諗下，其實佢哋而家個狀況可能都會幾惡劣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點解我哋唔一齊對抗住係個病毒？係啊，希望咧就帶曬所有我哋。香港嘅朋友翻嚟香港先，其他再處理啊。 係啊，同埋大家都有諗翻咧，就係嗰陣時就去外遊咧，即係又要問翻每一個人啦。嗰陣時你如果你揀去外遊嘅時候咧，你知唔知自己嗰個風險有幾大嘅咧？ 哦，其实如果有风险嘅话咧，我哋三个自己都有倾过啦。难道开头啊，未系咁火红火绿嘅时候啊，我哋本身三个都有计划系会外游噶嘛。 系啊， 跟住我哋大家就会有唔同嘅担心，就系、是、喂去到啊，仲死都翻唔翻到嚟咧咁样。跟住要谂咯，喂翻嚟使唔使隔离咧？系咪？但系即系呢一啲，我哋要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人，其实应该要衡量咗。 我承认嗰阵时咧，因为我譬如我就算我或者我身边有啲同事咧，我哋考虑去嗰啲地方咧、嗯，都系嗰阵时疫情好严重嘅。譬如我想去台湾啦。 系 嗰阵时，我有同事佢话想去泰国啦。咁呢啲， 但系嗰啲地方都唔算最 高危。嗰阵时有啊嘛，因为亚洲例子已经有啦嘛。 我谂我哋香港都有啦。 但系如果嗰阵时咧，你话喂去芬兰啦、 嗯， 我仲记得咧啲妈妈 group 啊喺嗰个即系我谂差唔多二月中嗰阵时候咧，啲人仲话哎呀佢哋就好咯，佢哋话咧既然台湾啊日本呢啲去唔到咧，佢话啲妈妈就去咗芬兰度避疫， 系 因为嗰度就够远啦，与世无争咧就可以即系 冇事啦，简单 系啦，又够冻啦， 系啦，喂，咁嗰阵时如果你话佢去芬兰。然后佢因为有啲 case 真系咧嗰阵时出咗去好远嘅地方咧， 佢避难， 去到避难，咁跟住佢喺芬兰度可能就走咗去唔知咩其他欧洲国家咧，跟住最尾翻嚟香港先感染噶嘛。咁、 嗯、 你真系好难话嗰啲人咧系自私同埋特登播毒，因为佢去嘅时候嗰度系好干净噶嘛。 鬼知咩？嗰阵时如果我哋真系一早知嘅话，或者大家都知道，原来个疫情会变成咁嘅话， 系啊， 我谂边个系起源地都好啦，唔系都唔会想有呢件事发生啦，系咪？ 系啊，如果你话俾我听，佢知道南美好多病毒嘅就都有啲强人所难啊！真系。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欣赏我那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藏了记忆的土耳其，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不排除将接近康复的新型肺炎患者转送往另一类隔离设施，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属于卫生防护中心的检疫中心，但仍然未确定详细安排。他說確診個案急升，檢疫中心和醫院隔離病房有限，當局正是增加中心設施，有幾個項目正在進行，包括即將啟用的八鄉少年警訊中心， 鲤鱼门另一期设施以及竹篙湾组合屋检疫设施。对于多名确诊病者需要平均一日先至被安排送院，林郑月娥承认情况不太理想，但是在目前情况之下看起来不能够完全避免，已经要求食卫局长联同医管局检视如何缩短检测时间，相信医管局400张第二线隔离病床有助舒缓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内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大幅减少，但是目前未有计划放宽对内地入境者的限制。他说内地近日个案大多数是输入病例，但是现阶段不会放宽相关入境限制和重开来往内地的关口。他表示疫情不稳仍然有变数，加上收紧入境限制之后，经港珠澳大桥和深圳湾入境人数显著下跌，因此没有很大需要重开关口。另外，根据强制检疫规例，内地抵港人士必须家居检疫14日，但规定到5月初就会失效，到时亦都会自动恢复部分交通流。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呼吁市民帮衬食肆的时候最好是外卖，假如要堂食除低口罩之后亦都不好倾偈，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早前做过实验，如果环境潮湿有人咳嗽的话，喷出的飞沫云可以远至8米，如果室内环境不通风，又有感染新型肺炎的人咳嗽，其他人都难避免受到感染。而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说，一些本地个案没有源头，属于社区传播，如果数字不断增加，反映社区传播力已经相当大，呼吁市民减少外出，上街要做足防护。梁子超说，如果让病情稳定的患者回家很危险，认为他们需要隔离而非治疗，建议当局寻找地方给他们集体隔离，包括进阳村、改建会展等。蓝田启田道启田商场对开早上发生致命车祸，一名女途人不治，警方正是调查事件。一名年约70岁的女子早上7:30左右在启田道过马路期间被一部中型货车撞倒，女子被卷入车底，头部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薄雾，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今晚转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46点，升270点，总成交金额54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8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7元，升4毫；美团点评94.7，系升6.7；中国平安76元，升6毫；阿里巴巴183.9，升3.6；友邦保险70.15，升2元；中国生物制药10元，系跌6.8。盈富基金23.75，升3.5；中国移动57元，升1.1；建设银行6.28，系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7，加元1.418，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137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4910元，跌70元。

好啦，我哋终于又翻到嚟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啦！我哋已经预告咗咧有几样嘢嘅。第一，而家我哋电台直播；第二，我哋又喺 Facebook 度咧又同大家见面啦。系啦，你又会见到咧，你会听到咧有家居田啦，同埋有咬腰组咯。 系啊，唔系，我揾到个 动作。你今次好啲啦，系嘛？ 好啲啊 ，OK 啊 ，OK 系啦。 系啊，继续啊，我哋有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啊！今日都讲咗噶啦，疫情底下，我哋香港人要自强噶嘛， 系冇错， 我哋都要喺，就算你真系要成日都留喺屋企啦， 系。 四个人的聚会已经是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 好衬我哋黑白色的口罩。 我特登揀白色衬翻件衫嘅，咁咪支援就直播。 系啊，我都系特登用黑色嚟衬翻我黑色嘅。你睇我呢一身就系跑步嘅衣饰啦。 你不如你动起身啦，俾人哋见到你下半身都系咁样 嘅，睇唔到噶你咁 样。系啊， 冇错，呢个就系我嘅防疫装束啦。耶！ 总之咧，就我哋咧香港人要喺咩地方度都要揾到快乐，要揾到开心啊嘛。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会分别地教大家一啲嘅方法咧，就 系 好简单嘅，大家屋企。都已经可以有得玩有得开心的了。 OK， 我们不如先来这个呢高科技啊，早头先呢即是跟我们都玩了一次了。高科技抗疫开心手机影相大法。 喂，我觉得这个真的 work 了。我几时开始见到的呢？应该呢就是在这个星期六星期日的时候呢，开始见到有些朋友呢不同的群组里面呢，他们就开始影了一些相。影了一些相就是咦，为什么会这么得意的？有些动物呢会走入了你屋企入面的呢，例如有些什么动物呢？ 色狼啊，引狼入室。 哦，那这个呢是阿田最想在屋企出现。是吗？没出现。 是有没得引狼入室啊，现 在。狼是有的，我想 有啊， 狼是有的。 阿田你又发达了，你可以狼之旅啊，你真系 等到啦，佢终于都系咪？嗱，有狼嘅，会有譬如可能系一啲简单啲嘅狗仔啊、猫仔啊、熊猫食紧竹叶啊、老虎啊、狮子啊，海洋生物都有会个有嗰个鲨鱼啊，各样嘢都有嘅。跟住就会，咦？点解你会影到啲相就喺你屋企里面度出现咧？ 好真添啊，仲要 系几真嘅，因为佢一个 3D 啊 AR 技术嘅相嚟嘅。 系啊，好正啊啲相。 原来咧就系咁样嘅，就系 Google 啦。其实大家咧好简单，即系阿祖会教大家咧，即系点样去做到呢一样嘢，就可以同埋你屋企嘅小朋友都得啦。大朋友又得啦，宠物亦都得咧，就可以一齐影相嘅。其实好简单嘅，就不如我教， 而家即刻示范啦，大家攞部手机出嚟先，嗱，我帮你。大家而家即刻攞部手机出嚟，咁然后咧，嗱 ，Android 又得嘅，或者你系用咧苹果嗰啲咧 都得嘅， 系啦，两大系统都得嘅。咁而家咧就会好蠢地咧，我哋会用电话加电话咧，我哋就会攞电话。对住个视像系做到嘅 ，OK。 好嗱，好简单嘅啫。首先你要拣一种动物，譬如我而家我拣你想要咩，我阵攞去影你相啊，阿曾志豪。 我中意panda。 你中意 panda，OK， 冇问题。咁你咧就 但系你喺边度揿掣啊？ 嗱，你好简单，你喺你嘅 Google search 嗰度，你就咁 search panda， 或者你打熊猫就得噶啦。 要系 Google 啊，因为咧你用 Yahoo 嗰啲就冇呢个功能噶啦。 跟住你应该会见到个版面咧就出咗咧，就咦有好多唔同嘅动物，你就见到嗰只熊猫，你会见到有一个掣，其实。你只需要按一个掣嘅咧，嗰个掣嘅英文咧就会写住 View in 3D， 即系你用 3D 嘅方法嚟睇下啦。 系啦 ，3D 实体 去。按佢一下之后咧，咦，好神奇嘅，明明你咧本身咧就喺度搜寻紧噶嘛，跟住你就会见到喺呢个画面度咧就有熊猫出咗嚟啦。 诶，但系我要讲多句先，因为咧阿祖佢已经 set 好咗啦。头先如果豪仔第一次用嘅时候咧，佢可能会问你攞啲存取嘅权限咧，咁你就自己。选择啦，譬如话你俾佢开你个相机，同埋咧要使用埋你嗰个图片库咧，咁先用得嘅。如果唔系，可能你话点解我拣唔到咧咁样？好啦，当你入咗呢个位之后咧，你就见到阿祖咧，而家就试紧啦。 我见到有一只大熊猫想擒住阿志豪啊， 跟住你咧就要借，好似其实只需要好似平时影相咁样，你手机褪前。褪后啦，同时间咧，你就可以攞两只手指。 我配合你啊， 系啊，你好，你企高可能 我企高啲，好， 系啦系啦， 哇，高到过咗啊，系，好好好， 想系啦，大家可以见得到。 点啊？我要做啲咩动作嚟揽住只熊猫啊？ 你就可以咧自己配合下，点样同呢只熊猫做朋友？ 但我睇唔到只熊猫喺边喎，因为 你就 系 我见唔到只熊猫喎。 好，同埋咧，最紧要你要识得咧用两只手指。去咧可以 导演你提示啊，我左手高啲定右手高啲定点啊？ 教大只熊猫或者教细只熊猫嘅， 我要点配合你啊？ 当你拣定咗之后咧，你而家望住个角度， 望住边度？左定右？ 我呢一边， 系啦，佢唔敢讲左右啊，黄耀祖分唔到左右啊。 回少少，回少少，系啦，跟住你揿一揿个荧幕咧，就会出现咗一个白色嘅圆形。揿嗰个圆形 咁 点 啊？我而家个动作啱唔啱啊？ 好似拥抱紧咧， 我系咪拥抱紧啊？ 系啦， 我使唔使隔住口罩伸条脷舐佢啊？ 可唔可以笑啊？ 好，我笑啊！ 望低少少，系啦。 成功咗，跟住咧我哋就会 只熊猫咁样，而家真系 我哋就会得到一个嘅相片咧，就系有曾志豪同埋熊猫嘅合照啦。 但系我完全见唔到只熊猫头先，所以 我 净系 先俾下我哋网上面嘅听众咧。嗱，呢张相就出现咗啦，亦都要俾阿豪仔睇下先啦吓。 系啊，好正、啊。 呢个系第一张。 点解只熊猫好似攞只脚掹紧我肚咁？ 因为系人都想掹你，而呢一张你就见到，哇，豪爸爸好有父爱咁样咧，就同只Panda 咧一齐做朋友啦。 我觉得我表情一百分啫。 点解你会去揽熊猫啊？ 系啊，表情一百分啫。唔系呢个几好玩啊？ 这个简单啊，同埋我觉得开心嘅系咧，譬如有一啲系鳄鱼咁样嘅， 系 你屋企系唔应该会有鳄鱼出现噶嘛？ 系冇错冇错。 但你见到咧，可能有阵时啲屋企人点会话？一家大小都可以玩呢，啲小朋友都可以比戏啊，啊有鳄鱼嚟啊，你会做表情㗎嘛，係咪先？ 係係係。 咁你諗下，一个咁简单又唔使钱嘅游戏，手机个个都有啦，係咪？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玩喎。 佢连 apps 都唔使 download， 原来呢个 系。apps 都唔使，即係话讲緊係边个系统嘅机都可以玩到。 係啦係啦，咁用 Google 嗰个 search engine 就得㗎啦。咁 我 諗你可以。 我自己有呢一张呢，琴日我隔篱嗰个影嘅，跟住你就会见到其实几冇违和感㗎，我同隻猫合照咗。如果啱啱嗰只猫咧，俾我哋网上面嘅朋友睇，你就咁睇咧，即系你就咁睇张相， 好似真嘅一样噶。 其实坚尼好似有只猫喺度， 系啊。 但其实嗰件事就只不过我系扮，即系稳定咗个猫位喺边一度咁，大家就可以见到啦。 但其实头先阿黄耀祖咧，将佢个样同埋啊只猫张相摆出嚟咧，会唔会啲人会误会咗？其实只猫系真嘅。黄耀祖系虚拟嘅， 人好假嘅， 教大家多一样嘢啦，可以俾咧网上面嘅听众睇下嘅。嗱，呢一度咧就有一段片咧，就有阿摩尼公主加埋只老虎，你可以拍 video 嘅。嗰个用做法系点样咧？头先咪话你要揿一揿个 screen 咧，跟住就会有个白色嘅圆点出嚟，揿一下就影相嘅。 系 揿实佢嘅话咧，就会系 video 啦，好简单嘅啫。所以 你就可以睇到摩尼公主有冇大战只老虎啦。有冇废佢啦咁样？ 冇，因为其实摩尼公主佢见唔到噶嘛。但系摩尼公主咧，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相嘅，例如佢有同只猫猫一齐玩啦。咁我自己系几满意呢一张嘅作品，因为我成功呃中我阿爸我阿妈。喂，我养咗只猫啊！ 系呢个时候， 跟住阿妈咧就会话吓，点解会系咁噶？阿爸就话：咦，佢唔追嘅只猫咁样。因为即系你谂下，其实唔单止一家人啊，而家我哋都会话要揾多啲嘅唔同嘅方法，可能同四大长老要联络下噶嘛。 系系冇 错冇错。大家分別地咧就影下相，傳遞俾大家。其實都有啲小嘅趣味，又唔使錢，又幾開心、啊。 我想問下佢嗰啲揀嗰啲動物咧，有冇得揀女人啊、男人嗰啲咁？ 暫時睇我就冇嘅。 係咯，個 app 啊。 因為如果今日可以整蠱人咯。即系影相嘅时候咧，哇！我哋帮阿田影一张相， 点解所有你嘅幻想都系你隔篱有个女人？ 跟住其实你在家啊嘛，stay at home 啊嘛， 咁就会点啊？咁 你 跟住希望就有多个女人 可以影到多个男人隔篱 stand by me 咁样咧， 即 系 咪 会好开心啊？ 我哋睇有啲咩机会可以成功满足到你自己 嘅。可唔可以帮我影张金丝猫嘅相嗰啲咧？ 金丝雀啊， 系啦，波斯猫身躯叫俏。 嗱，呢个咧就阿祖提议俾大家咧。屋企咧，一家大细都可以玩得开开心心。其实我哋咧，之前我摆咗我哋一啲相上网咧，已经收到我哋一啲听众咧同我哋分享嘅相。譬如你屋企有只老虎咧，仲会食你自己个仔嗰啲咧，平时呢件事系唔可以发生噶嘛。 唔系咯， 但系呢张相里面大家就可以玩咯。 系啊，嗱，好啦，呢个就系叫做高科技版本。 系， 好啦，而家就教你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哋普普通通咧，即系嗰啲叫做儿童玩意啊， 家中游戏啊， 玩豆袋。 系嗱，我手上面咧就揸住咗由曾志豪提供，佢竟然记得呢、這个真要赞佢。平时我哋有啲咩要去做嘅话，佢都会唔记得噶。 你赞我先啦， 佢记得带豆袋做个赞。 我一早晨都留 WhatsApp 俾佢提佢带豆袋噶。 我老婆琴晚瞓觉前提咗我三次啦，已经其实真系系啦嗱，你会见到咧嗱，咁跌咗一个啦，已经咁咧，全部都系咧好可爱咧，又唔同嗰啲表情啦、符号嗰啲样嚟嘅。 系 咁呢个咧，仲有名堂噶。呢、这个咧虽然咧阿田咧就话咧，明明系以前我哋即系儿时玩意啦，但我老婆咧， 佢叫咩话咧？嗰、那个 米子啊， 米子，但你米子系一张张薄依依噶， 梗系唔系啊，唔系食嗰啲啊，师兄。 咁你米子啊嘛， 一个游戏嚟噶， 仲要系啲小朋友即系或者妈妈咧亲手整一啲四方形，好似箍上，但 系 超劲迷你版嘅， 冇错冇错，就系、是、咁样咯。 摺啲米落去嘅，跟住仲要缝翻口咁样嘅， 其 实自己整嘅 一样啫嘛。呢、这个咧就系、是、原来咧唔单止你话即系喺香港啊，或者你话大陆地区咧，你知唔知呢嚿嘢咧？ 韩国啊，佢哋咧好中意综艺节目里边攞嚟玩嘅，特别嗰阵时 玩啊，你又系谂住白我趴系咪 啊？ 所以你先至吸引到你。 我老婆嗰阵时睇韩国，佢中意嗰对天团咧呢个神话， 系 佢哋成日喺佢哋嗰个节目度咧就玩呢啲咧，即系叫掟豆袋啦，佢就喺度玩呢个游戏咧。咁、 哦 okay、 我老婆咧就教我玩呢几个方法，我细个真系冇玩过， 啊、 所以仲惊、 啊。我都冇， 系 啊， 我跌咗粒啊， 我一定要齐噶， 要齐噶，咪跌咗粒啊！咦冇喎，原來就六粒啫喎，六粒啫喎，嗱佢又咁樣嘅， 嘔血， 證明好耐冇玩過。 一個禮拜對住佢15个钟，你話係咪嘔血？ 捽眼啊！頭先我又捽眼啊，我又要檢舉佢。 哎呀，早啊，你唔好再捽。 我冇捽眼，佢問我，佢講嘅十點幾嗰陣時嗰次啊。 係啊，OK 嗱，點樣玩嘅咧？咁佢就當你唔識啦，你俾個機會我教大家啦。如果你童年玩意，佢就咧將個豆袋咧就好似撒米咁樣咧撒喺個空中，跟住就跌落地下度啦。 我調教下個鏡頭 啊。係啦，我哋調教嘅鏡頭先，唯有成個拎起佢啦，靠你啦，阿黃家偉。好啦，咁咧， 黃家偉 係啦，黃耀祖一變變黃家偉。咁咧佢就話咧有個規矩喎，阿天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有個規矩㗎？就係、是、你唔可以咧喺你執嗰個豆袋或者米子嘅時候咧，你唔可以掂到咧其他嗰啲。 係 啦，所以咧我哋叫阿祖咧再 pan 近啲咧望翻呢度先。嗱，你睇下，譬如如果呢度嘅話咧，你呢兩個咧一喐咧，譬如我一 紫色同淺藍色。 係啦，我一喐粉藍色嗰個咧就會喐到紫色嗰個豆袋，咁啊唔得噶啦，咁樣嚇。好，我哋而家嚟試下先喎。咁我揀呢粒， 好， 粒 你攞呢一個， 你攞咩啊？粉紅色、啊， 我攞粉紅色呢粒。咁然後咧， 我係咪俾出嚟㗎？係 啦，然後我就要拎咯，我咧就要拋高佢，就執起地面上面其中一粒啦。 哇，咁高難度㗎！係 啦，望住個熒光幕咯。好，預備一，去，哇！ 哇，全部都跌曬落街啊！我俾你知， 就兩粒執咗啦， 當執咗 ，OK。 其实是不是一定要是由一粒两粒三粒 是啊是啊有几个玩法的。 可不可以一起呢我见了两粒就执两粒啊 可以 但 是 两粒 有几个玩法的。 他一粒他都未执到啊因为那件事 没 执两粒。 现在当时执两粒了看着。 好看看先。 哇嘿哇你看那边。 没用啊 真的。执了两粒了已经。 不如是即由一粒变两粒变三粒我当是这样。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即是我手刹住一粒是不是 是。 跟着我抛高的时候要执另外一粒。 是。系 咪唔得咯？系咪先？一系得，一系唔得噶啫，系咪先？ 哎呀，执晒啊！执晒三粒啊！一次过， 我自己觉得咧，呢一个咧系可以考到小朋友一个歧视啊！佢哋嘅手部同埋眼睛嘅协调。 佢仲有个高级版嘅阿田，你嗰阵时记唔记得咧？有一个手，我会将佢变成咧手心又系肉。 搭喺个面度 咯，手背啊肉系啊， 本身咧就摆喺个手背个位置度， 唔系系本身都喺个地下度噶啦。当你执上嚟嘅时候咧，佢要咁样噶，要浪到佢， 唔会做到。你呢个好弹啊！ 我老婆浪到啊，真系。 你呢个 米子 太过 胀卜卜啊！唔系 OK， 我琴日我老婆试过咧，佢竟然只手 技巧唔好，我哋赖个去赖佢啦！你成日都要我执，系嗱呢一个咧可能难啲，但阿豪仔咧 呢个几好玩啊！我 哋嗱拎个呢个阿田咧，佢帮我哋准备咗嘅，系啦。如果我哋镜头帮我哋 plan 咧，去地下，咁地下 有 啲乜嘢咧？系咪呢个 时候？ 冇错， 系啦。其实咧就系用阿田咧，佢咧就用咗一个方法咧， 我哋用遥控啊，遥控镜头 系啦，可以再低啲嘅， 系遥控镜头，我帮你再 zoom 低啲。 地下有啲乜嘢咧？其实只不过咧。是攞大家屋企都有嘅材料， 系啦， 就係、是、一條繩，攞一條繩咧，你就圍咗做三個嘅圓圈，其實咁已經明啦，解説係咪？ 係冇錯。 咁就有最細嘅中間圓圈啦，大少少嘅係咯，細中大咁三個圓圈 啦。其實好好玩嘅，你將頭先嗰個米子咧就喺度頂圈咧，咁跟住咧就 好。即係譬如如果而家咧，我哋有兩個參賽嘅隊伍，一個咧就是豪爸爸，一個咧就係祖仔。 好啦， 係啦，我哋兩個就要比賽，一人有三個嘅小豆袋，究竟可唔可以掉？到落去嗰个嗰度咧， 红心圈咁啊！ 我哋麻烦遥控镜头咧，影落地下度啦。 系啦，低啲，好，我哋一步再低啲， 低啲啦，低啲，低啲，低啲。 而家呢个就系个咪啱晒啦。而家个目标，阿祖第一个掉啊吓，掉去中间就最高分。 哦，出界啊！ 好，你啊，你豪爸爸， 到我啦，我睇下掟唔掟到中内圈先。 好弹啊！ 哎呀，中唔中啊？中唔中啊？ 阿祖再试啊吓，掉到去中间。哎呀，窄界咁。 可唔可以唔中间啊？入到圈得唔得？ 好，入到圈我哋当有分，我哋两个。 嘿， 喂！你掉到咁高，你游出界啊！好，等我试下先。耶，好难。 嗱，你见到咧，阿祖有一个咧黄色咧就， 哎呀，我 成功进入咗啦。咁你又见到咧，你咪可以自己屋企人睇点样计分咯。 系啊， 系咪？ 其实屋企人点样去叫打到，即系类似玩游戏啦吓，攞粒糖两粒糖啊，除件衫又咩都好啦，其实都 好玩。除件衫啦，冷静啲，冷静啲，点解 要除衫咧？ 系咪即系睇下唔同嘅配合玩啦？ 系啦，唔系嗱呢个咧，用绳嚟捆个圈出嚟咧，除咗可以抌豆袋之外咧，其实我见过佢哋个教法咧，譬如你话咧攞啲厕纸筒啊，或者你捻个废纸咧，咁你一粒废纸波波咧，你可以都当系碌落去咧。知唔知我哋以前玩过咩开心咩乐园嗰啲咁样咧？系啦，你碌到中间多啲分，碌到外围就少啲分，即系如此类推嗰啲啦。 其实我之前见过咧，我有朋友咧就首先教叫个女。诶，俾张画纸你画条彩虹啊，咁样彩虹咪有七个色咯。 系系， 跟住我哋细个咧去玩嗰啲乜嘢诶，开心大乐园啊嗰啲咧嘅时候咧，咪有啲位置系掉彩虹嘅。 系系， 佢就俾一啲大银佢，佢就话咧掉彩虹啊，跟住咁样，跟住其实爸爸妈妈又可以轻松啲，啲小朋友又玩得开心嘅，掉彩虹啫嘛，系咪？咁咪有得画画，咁咪搞咗成粒钟啦。阿爸阿妈，其实你都可以搵到位可以透透气嘅，真系。 其实有一个游戏咧，可惜呢度示范唔到，但我觉得咧系好好玩嘅。如果做到嘅话咧，佢就话咧，你喺屋企个走廊度，即系总之两埲墙中间夹得到嘅范围咧，就黐啲胶纸。黐啲胶条，然后就黐到咧， 黐喺边啊？黐喺墙 两埲墙中间咧，佢就好似咧，本来嗰条走廊系要行过去噶嘛，佢就特登咧黐啲胶纸咧，令到佢有好多唔同一条条嘅线喺度咧。 即系似啲乜嘢咧？嗰啲 Mission Impossible 系 嗰啲红外线嗰啲咧， 系啦， 掂到嘅话咧，我就嘟嘟嘟嘟到响噶咯。 咁跟住佢话咧就根据佢美好嘅想象咧，啲僆仔咧就会咧好有小心翼翼咁样咧，哇！我要避开咧嗰啲咁样嘅线咧，就哇咁样荡嚟荡去，荡嚟荡去咧就可以穿过嗰啲唔同嘅胶带。佢话理论上可以玩一日噶啦， 同埋你谂下，即系你可以教小朋友由点样去设计嗰个嘅游戏开始，设计完咗之后咧就再去玩，跟住仲可以有检讨。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 theatre game 嚟嘅，即 系 我哋成日话剧场嘅有好多有唔同嘅游戏咧，就教大家点样可以有一个思考嘅能力啊，或者集体嘅能力啊嘛。呢一个咧，嗰啲我哋自己整啲线呢一个咧，其实咧我哋有试过玩咧，就系譬如你有十个人啦，做嗰啲 team building 嗰啲游戏咧，喺晒同一面嘅，但系你要十个人可以要过晒去线嘅另外一端咯，睇下点样可以大家都可以做到，咁我有另外一个游戏咯。 系啊，不过最简单就系同你屋企人玩啦，玩乜都得噶啦。 我几听众咧问我话咧，好得意啊，好得意啊，玩得好得意啊，同埋好容易啊。另外咧嗰、那个叫画纸啊，嗰、那个即系掟嗰个包包嗰个嘢咧，咁样系啦。不过个个人讲嘢唔同啦吓。 即系有画纸，有米纸啦，又有豆袋啦。总之如果你同你屋企人一齐玩咧，唉，你就咁同佢接下咧，哎哟，已经你俾反应先嘛。哎呀，你仲唔喐嘅？ 笑死我啦！哎呀，哎呀， 已经好温馨噶啦，真系。好啦，顺便咧，亦都可以喺度咧祝埋我哋嘅拍档。 今日咧系赵学而小姐107岁嘅生日， 唔系106啫咩？ 107啊，是但啦，学而 Happy Birthday！ 大家一齐喺屋企里边同你嘅朋友、家人寻晚开心啦吓。 谁也学会拾得起，放得低，而眼泪吗？我不敢发挥，就如冻释一切，乱世的情侣，谁亦满身伤势。别望着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忧怨和惭愧。你寻我开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恨？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来或女来制造爱，我不关心。爱情求开心，没有所谓的人，快别要破坏美好气氛，别在乎什么所爱非人。 放出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 接船的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目前处于战时气氛，必须齐心合力抗击疫情，又说清除港口淤泥、迎接安慰号等的准备功夫做了八日，比原先预期的两个星期缩短很多。四川省的西昌山火造成19人死亡，其中18人是前来支援的扑火队员，一个人是大路的工人。内地传媒说，凌晨风向忽变，他们在赶往火场的路上被大火包围，不幸遇难。截至凌晨，山火面积大约是1000公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港内的能见度维持在4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展望听朝早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39点，升264点，总成交金额57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8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6系冇升跌，美团点评94.2升6.2。中国平安76.2升8毫，阿里巴巴184元升3.7，中国生物制药10.1跌5.8，友邦保险70.1升1.95，盈富基金23.75升3.5，中国移动57元升1.1，建设银行6.27系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4，英镑9.579，瑞士法郎8.083，澳元4.795，加元5.473，新西兰元4.672，欧元8.5547。每百日元对港元7.1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49。日经平均指数报19,074点，系跌10点。港金现价报14,91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01美元，卖出1,61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由现在到下午4点，所有车辆都不能够由佐敦道去西隧方向左转入去连翔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我自己都有做电影口述影像的，每次可以帮助视障人士进入光影世界，令到我非常开心和满足。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增拨资源帮助伤残人士。如果你对香港的未来都有更多的期望，就要登记成为选民，参与今年立法会选举投票啦。如果你都好像我咁已经登记成为选民的话，就不用重新登记。你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 网址系www.voterinfo.gov.hk， 又或者致电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所记载关于你的登记资料是否正确。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 Mark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嘅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我哋继续有呢个直播组咧，同埋家居田噶。 系 阿田啊， 曾志豪。 头先你知唔知咧？我哋嗰、那个即系直播玩游戏嗰度咧，我一定要讲少插曲出嚟。 有咩？ 我头先立一立咧，我哋嗰啲留言咧，我发现啊，原来咧我哋咁样直播咧，系等于将我哋咧嘅纪律咧就俾人哋检阅咗一次嘅。 例如佢哋发现到圈到啲咩错处啊？我想问下。 我见到啊。 你见到我？我头先咧。 戴口罩啊。 系啦，我系攞100分嘅，我系白兔仔，阿黄耀祖就吸黑猪仔。不停咧，我見到啲聽眾咧就話：佢又冇口罩啦，佢口罩甩出嚟啦，咁樣 冇咁誇張啊！ 係啊， 我係又冇口罩嘅，唔係冇辦法啊，我都唔想嘅，但係因為你而家都冇緊口罩啦，曾志豪 鏡頭影唔到，我先摸口罩， 因為有啲難度咧，係我哋要戴住口罩做節目，咁又要講住嘢嘅時候咧，其實個口罩真係會移動嘅， 唔係同埋唔係， 同埋佢話我哋握手添啊， 我哋又真係有握手， 係啊， 因為我哋講嘢咧唔會擘到個口好大咯，但係你咧係會 擘到，唔係㗎，我都會㗎。擘到好大噶 咩啊！你同曾志豪做节目嗰阵时，你成日见到个口罩跌到落个鼻下面度噶。 唔系啊，我而家换咗两款咪冇事咯。 系啊，唔系有阵时都会噶。 冇嘅，我特登嘅。 但系问题佢口罩会实过你咯，你咧成场 我今日已经戴咗一个实啲嘅啦，因为要知道要做直播，唔想再俾人话我掂口罩。 又出眼又掂口罩， 系啊，系我黑猪口好系啦， 今日黑猪 系啊， 唔系不过证明咧，大家就好关心我哋啲卫生情况嘅。 唔系大家都要小心 嘅， 多谢大家嘅关心啊， 系啦，好啦，咁但系今日司机。大佬咧，亦都要同大家讲翻咧呢一个惨况啊！我就唔知道咧，原来咧我就终于不是一个孤岛啊！原来很多人咧和我有同样的遭遇。嗱，话说咧，其实我数下手指咧，我应该系第二个礼拜啦，踏入咗， 系 就系呢一个咧冇车揸的日子。 原因系 系啦，咁我记得成个礼拜前咧，我都已经忏悔咗咧，就我自己衰嘅，我就教到咧申请行车证个时间咧就好问水。 系， 我记得我好似唔知18号咧就到期嘅，咁我仲大安旨意咧，我谂住17号咧就先至去运输署嗰度。咁咪得咯，我攞齐晒啲证件啊、保险单啊，咪攞去续期咯。 系，因为过往咧，我哋嘅行常做法咧系有阵时去到 last minute 咧先去做 嘅，即日都得噶嘛。 系，即日都仲得嘅。 系啦，咁但系 你都要谂下，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再冇行常呢两个字噶啦。 所以咧，当日咧我衰咧，我系冇怨人嘅，因为我自己问啊嘛，得个一日时间。 你成长期都系问噶啦。 系啦，咁点知咧？我后来咧，我就睇到新闻咧，就发现。第一，原来咧真系有好多车主咧话，因为嗰个车牌到期，但系就冇得咧所谓 walk in 入去续证咧，就搞到咧就冇得揸车，就被逼停牌。 咁即系点样啊？咩叫冇得 walk in？ 我哋平时就 系 话， 因为好简单嗰件事就系、是、公务员咧1月29号开始咧就推行咗呢个 home office 在家工作嘅计划啦，系咪？而牌照事务处咧2月10号咧就暂停咗即时续牌申请呢一个服务。 系， 咁其实就已经答咗你嘅问题啦，系咪？ 系啦，即时续牌咧，我哋如果好简单讲咧，其实有揸车朋友都知噶啦，你真系可以咧攞齐文件，你都唔使预约噶，你行去排队。排到咧，你去到咧申请嗰个表格啊，攞晒证咧，咁你先至离开咧，系可以一日之内搞掂嘅。嗰阵时咧，嗰个服务仲要好到点咧？譬如话咧，佢好似收唔知4:30咁先算啦，office hour 4:30定5:00咧。但你知啦，佢嗰个收嘅时间咧就系话 只要你喺嗰段時間你出現咗喺嗰度咧，就算你排隊咧，佢逐正需時噶嘛，可能排到六點鐘先排得完咧，佢都唔會趕你走噶。 啱啊，係啊， 係啦，咁所以你係一定咧唔會甩拖嘅，只要你喺到期嗰一日，你都拎齊證件去。好啦， 其實之前呢嗰個做法係非常之好嘅，即係總之咧，總之佢五點鐘，譬如當五點鐘閂門咧，五點前四十九分你入去咧，佢都仲俾你嘅。 係啦 ，OK， 好啦，排到咧，即係做到你啊做完為止，可能即係佢成日 OT 嘅啦，都會咁樣。 咁但係而家咧，佢話冇咗即時續牌申請咧，嗱，聽講咧佢係可以點樣咧？嗱，第一你可以郵寄啦，你可以寄信去啦，或者咧用 網上申請都可以嘅， 係啦，遞交表格啦。咁嗰陣時我聽我嗰個經紀咧，上次佢就話咧，你如果你要親自去到現場排隊咧，都要預約咗先嘅，即係你要預約，喂，我要喺唔知幾多號咧，先至可以去到嗰度。咁即係話你唔可以就咁行入去，唔得噶啦。咁呢啲措施咧，原來就真係令到有一班嘅車主。根據報章所講咧，數量都唔少嘅。 係啊， 佢話估計有近萬名車主， 啊、 就因為咁樣咧，續唔切牌咧，就企咗喺度，車都冇得揸，因為冇咗嗰個有效嘅行車證。 係啊，話因為咧喺呢一段時間咧，就係公務員在家工作嘅期間啊，嚇運輸署咧，其實就收到好多，不論係郵遞啦、郵件啦、網上面申請嘅數目啦。不過咧話有個數字咧，就話去到三月二十號啊，依然咧係有一成半未完成。处理即系有成17000多份咧，系未处理到嘅，咁有好多应该就真系企咗喺度啦，真系架车企咗喺度， 企咗喺度嗱，咁咧仲要如果你仔细睇嗰啲个案咧，就有啲咧真系属于都无辜噶啦，点解咧嗱？因为佢都讲明咧，可能要两个礼拜，我经纪同我讲，佢就话喂，阿曾生冇计噶啦，嗱，你而家咧递晒所有文件，我帮你寄去，佢话咧由呢度寄到去即系我哋银行啦，银行帮你再银行帮你掟去运输署。运输署处理完再掟翻俾我哋，再加埋你手上咧，来回呢个过程咧，佢话预两个礼拜， 系 预两个礼拜。好啦，咁我喺嗰个新闻就见到咧，有啲车主佢就系预足多过两个礼拜， 系， 譬如你18号到期嘅， 佢 七号可能佢已经嚟啦，系啦，但系 都仲未有啊， 原来系超过两个礼拜，有啲车主咧都仲系咧未收到运输署嘅呢个行车证， 续期咧就可能嗰、那个可能文件上面要对嘅嘢比较多又 唔系啊，好少噶咋，你得住址证明同埋嗰个得住址证明同埋保险嗰张单咯，冇嘢对噶啦，其实。 我想话，因为我个车牌咧就到期嘅， 两样嘢嚟嘅，车牌系啦， 我啲车牌到期咧，咁其实佢好好咧，其实旧年已经提我啦，不过当然啦，你未到期，我就摆低啦。咁嘅早排咧，我要抄翻啲信出嚟咧，我真系过咗一个礼拜到啦，咁跟住咧我就即刻咧就谂住邮寄。谂下啊，都系唔好啦，不如试下网上做啦咁。你估几多日我可以收得翻嗰、那个嗰、那个 快定慢噶？ 快嘅。 快 系啊，佢有讲俾你听噶。 啊，唔系佢冇讲俾我听，佢我都 即系佢会寄到俾你啊。 啊，我收咗添啦。 我收咗啦， 即系收到啦，已经系几多日啊？ 三日 系啊。 咁啊，唔止五日。 哦，五日 OK 喎。星期日嘅夜晚網上面咧，去交錢啦，填表啦，咁樣。咁做咗手續之後咧，佢第五日就已經係淨係由差叔叔，係啊，你收嘢啦，咁樣。 咁好啊， 五日咯。 係喎。 嗱，我呢度咧就個報道有寫嘅，運輸署方面咧，其實已經有增派到人手去處理唔同嘅申請。好似咧，申請人如果好似頭先阿田咁樣講咧，車牌到期，咁可能大家都知車牌到期，你都冇得揸車㗎，係咪先？所以咧，佢就話咧，由3月23号開始咧，運輸署嗰邊咧係有逐步增強咗網上預約。逐領駕駛執照啊、車牌啊，或者申請呢個國際牌啊，每日個嗰個數目咧係多咗嘅。 係 咁啊，而且嗰個預約嘅日期咧都延長咗，俾多啲時間大家可以預約定咁樣。但你嗰個五日搞掂咪真心快喎、 啊！快啊！你呢個快 我就係啱啱星期日22号嗰晚咯，就係、是、夜晚漏夜10点几先整嘅。咁咧星期五已經收到係掛號添咯。 係啊，嗱、啊，所以咧即係當我哋見到呢個新聞嘅時候咧，嗱佢嗰萬幾宗係點樣推算出嚟嘅咧？因為佢話咧就運輸署咧就話咧，截至3月20号嘅時候咧，佢話咧17万嘅申請咧有一半仲未完成處理，咁即係咧佢話咧當中有好多咧過十八有萬幾份咧可能仲未搞得掂嘅咁樣咯。咁佢話因為70%都係同牌照相關有相 关嘅事务啦。咁佢推算咧就话，可能有咧17,850份咧就仲未处理。咁点算呢？咁佢就话有萬几个车主，可能就因为咁样咧就冇咗啦。 最惨咧就可能有一啲嘅车主冇行车证，你真系唔够胆揸车噶嘛，系咪先？ 咪 犯 法 噶嘛， 系 咪先？但如果嗰啲系揾食车嘅话咧，即 系 可能呢排生意都比较淡薄噶啦。 就 但系都要继续努力去生活噶，系咪？ 系啊。 所以今日咧，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咧，都想摆个题出嚟啊，问下大家，喂。你是不是当中的一份子呢？ 没错，是啦，即是你是不是当中的行车证到期的苦主啦、 嗯、 你的个案是怎样的？即是譬如说你是隔了几耐到期前呢、 嗯、 你应该申请的。 是 你是网上啊邮递啊，定是你那些呢，即是预约完之后呢再亲自去到即是所谓运输处那里搞呢？ 是 即是那些情况是怎样的？同埋呢你那个遭遇呢，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呢，譬如说你泊咗架车喺街度，可能你话我冇揸噶啦，但因为行车证过咗期，我啊长期泊喺街，因为有啲人系咁噶嘛，佢冇嗰个所谓嘅即系停车场咧， 系啊， 咁佢会唔会因为咁样咧就不停俾人双重牛肉干咯？ 我见到有一张相，大家喺网上面到传阅嘅咧，就唔系个行车证过咗期，系嗰个人咧就系话。喂，我而家要隔离啊，所以呢架车就只可以泊响度，佢走唔到啊，俾啲即係 俾个位我， 俾个面我，係唔好抽住，唔好抽住咁 样。係啊，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嗰个惩罚会係双重㗎嘛。嗱，我哋转头呢返嚟同你详细讲下呢，即係呢个苦况会点嘅。咁欢迎你可以打嚟呢 ,1872388,1872388, 车主啦，或者你係代办车牌。 好啊，好啊，好啊。 嗰啲代办嘅人士呢，其实而家佢会唔会都即係好头痕呢，即係唔係有钱唔识赚啊，而係都唔知点帮你做好。 啱啊，咪同埋邮寄可能呢，邮局呢又即係可能有啲服务有少少暂停啊等等啊，究竟啊会唔会有啲问题呢？ 係啦，电话号码1872388，各位行车证已经到咗期或者准备申请嘅车主可以打嚟数数苦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防疫期间，为了协助少数族裔解决资讯不足的问题，香港融乐会制作了四段有关防疫措施的短片，涵盖洗手、戴口罩、处理排水管以及家居隔离等需知事项。所有短片都配备英语、乌尔都语和尼泊尔语版本。而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亦都准备了家居防疫小锦囊，同步发布十种语言的版本，包括中文、英文、印尼语、印度语、尼泊尔语、他加禄语、泰文、旁遮普语、乌尔都语以及越南语。另外，有特殊需要的学童因为相关的服务中心关闭或者支援服务暂停，没办法好像平常一样接受治疗。有见及此，协康会所研发的流动应用程式足智多谋，可以俾有智能同体能障碍嘅小朋友喺屋企进行简单有趣嘅肢体活动。程式由协康会嘅物理治疗师团队设计，游戏引入各种训练元素，涵盖感官反应、基础认知、社交互动等等范畴。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行车证到期嘅问题啊，究竟系疫情之间咧，因为佢哋嘅运输署嗰个服务变咗有限度，系咪真系令到你揸车有难度咧？电话旁边咧有啲听众打嚟咯，喂，呢、這个系代表人物喎， 系啊，代办嘅、哦，你好啊，点称呼啊 ？Hello， 你系边个 ？Tommy 啊 ？Hello， 是是你啊喂， 你姓伟啊 ，Tommy？Hello。喂，可能我哋咧要再试下打电话俾佢，睇下搵唔搵到阿 Tommy 啊吓。 系啊，因为佢做代办咧，应该就最了解嗰个程序应点搞 啫。豪仔你自己咧，嗰个攞翻个行车证咧，系咪你嗰个情况？你唔可以自己？我哋有电话啦，我哋听咗电话先啦，好唔好啊 ？Hello，Tommy 你好。 喂 ，Hello， 你试下喂啊 ，Tommy。 系你啦 ，Tommy， 听到你把声噶咯，听到你啲街声噶咯。 系啦。哦，冇嘅话咧，豪仔， 嚟多次，好嚟多次，喂， 早晨， 系早晨，终于听到你啦，点啊 ，Tommy， 我好，你哋好，三位早晨， 你好，早晨， 我系答你嘅，我系做代办嘅， 系啊，喂，点啊，喂，简单啲，其实而家咧系咪冇可能咧即时就做到行车证嘅申请噶啦？ 绝对系做唔到嘅， 做唔到， 就基本上咧就上网预约， 系， 但系预约咧起码超过一个月之后嘅， 一个月。 是啊， 一个月啊，真系 嗱，每一个运输处咧，通常香港都系得三个运输处，几个运输处啦， 系 每个运输处嘅主任咧嘅做法咧，都系有少少差别嘅。 哦，咁样噶， 有啲咧，佢你会话俾你听咧，佢嗰啲有啲主任咧，佢话咧，佢已经尽量咧。将上网嘅预约嗰个 quota 咧增加多啲， 系我报道都见到系咁样做紧嘅， 系 系啦，但系做得多个头咧，佢哋违反咗咧。佢哋嗰個人多嗰個守則， 哦，即根本就唔夠同事幫手。 所以如果你網上預約嘅話咧，係都係一個月嘅， 係 一個月， 係。另外第二個做法咧，就係咧你要集齊曬所有文件， 係 揾一個信封， 係 夾好曬， 係 抌落去佢哋嘅每一個辦事處嘅門口嘅郵遞箱， 係係。 咁咧話就話咧係十日。 哦， 但系咧，绝对咧系超过十日嘅， 又超过十日， 因为佢哋根本就唔够人手喺咁样嘅疫情环境底下，可以做到一样嘅工作，仲要多咗咁多人，而家累积咗啊嘛，有。 不过咧，我哋行规咧，即系我哋嗰啲行家咧，都觉得咧，做运输署咧，而家咧可能咧，即系我哋可能系纯粹个人意见啫吓， 建 议就咧就按章办事。以往咧，其实平时咧，我哋咧。即去即办到六点钟，即系佢哋通常五点钟前入到去咧，佢哋都完晒嗰批人咧，先至收工嘅。 冇错。 好啦，咁点解如此类推？其实唔会话突然间多咗人去办车嘅手续噶。 系啦， 基本上以前咁多人， 而家都系咁多人嘅。 系 咁点解而家虽然话 home office 啫， 系 咁但系点解会啲手脚系咁慢咧？咁讲，因为佢哋已经咧就冇咗加班呢样嘢啦。 哦，即系五点钟可能咧，佢唔系话放你条龙咁简单啦，直情五点钟咧你喺度排紧队嘅都唔再做啦。 嗯嗯嗯。 是啦，咁同埋咧，佢哋咧，当然啦，疫情嘅嘢咧，大家都唔想嘅。咁佢哋咧就变咗有好多嘢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唔系电脑化啦，甚至乎系人手化啦。整好一份嘢之后咧，佢哋咧就逐份逐份咁去check 好，同埋咧基本上咧，仲有每一个客人咧，最紧要咧嗰啲资料咧要齐全、哦。 系， 如果唔齐全咧，佢哋又会撇埋一二边咧。就咧要 call 翻个客人咧，联络翻个客人咧，跟住佢咧补翻啲资料咧，仲耐啦。 系嗱，我自己会咁讲嘅，因为佢哋的而且确有一段时间咧系 home office 啊，屋企里面嗰啲嘅仪器设备啊，未必真系可以咧，可能做到咧就是、平时咧 office 里面嗰个速度嘅。另外咧，即系你头先都讲到，会唔会多人多咗人申请，但其实都会多咗人申请嘅，因为大家开始惊 心急。 鏡可能其實你九月先到期嘅，哇唔知道搞幾耐，我而家遞咗先咁樣，可能佢哋嗰個數目嗰個累積咗，就真係會多 了。所以啊 ，Tommy， 如果你俾我哋啲聽眾建議咧，係咪你嘅行車證咧最好就提早個幾月你好申請證 啊？早啲去處理啦，係咪？ 而家我哋幫提二車主咧一個月。 起碼一個月呢個時間， 係啊！如果唔係就搞唔掂，真係。喂，阿 Tommy， 多 謝你先， 係 啊，時間關係，但我哋而家都明白咗啦。唔好信兩個禮拜，起碼個幾月。如果唔係，到時咧你冇車揸咧，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管制饮食业嘅防疫规例上个星期生效之后，作出5000次嘅巡查，400多次口头劝喻，整体情况令人满意。希望各业务负责人持之以恒，未来10日继续守法。他又說，禁止多於4人聚集的規定，警方已經加強巡查，不排除會在沒有警告之下，直接向違例人士發出2000元定額罰款。他又說，特區政府至今向海外抵港人士發出超過50000張強制檢疫令，但是有不少人違反命令，政府對這些行為是零容忍，至今有70多人違反家居檢疫令，已經被送往檢疫中心強制隔離，稍後作出檢控。林鄭月娥說，確診個案大幅上升，為抗疫工作帶來大量沉重壓力。她形容前線醫護人員和後勤人員是抗疫英雄，感謝他們的努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不排除將會將接近康復的新型肺炎患者轉送往另一類隔離設施，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屬於衛生防護中心的檢疫中心，但是仍然未確定詳細安排。她說，確診個案急升，檢疫中心和醫院隔離病房有限，當局正是增加中心設施，有幾個項目正在進行，包括即將啟用的八鄉少年警訊中心、鯉魚門另一期設施和竹篙灣組合屋檢疫設施。對於多名確診病者需要平均一天才被安排送院，林鄭月娥承認情況不太理想，但是在目前情況之下看起來不能夠完全避免，已經要求食衛局長聯同醫管局檢視如何縮短檢測時間，相信醫管局400張第二線隔離病床有助舒緩問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呼吁市民帮衬食肆的时候最好是外卖，假如要堂食除低口罩之后亦都不要讲嘢，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早前做过实验，如果环境潮湿有人咳嗽的话，喷出的飞沫云可以远至8米，如果室內環境不通風，又有感染新型肺炎的人咳嗽，其他人都難避免受到感染。 他又認為香港要盡快建立類似內地的方艙醫院，讓病情穩定又未能夠出院的患者在這裡接受嚴厲隔離，直至所有檢測都呈陰性。他說不能夠安排這一類病人回家，認為是很危險。本港樓價連跌三個月，差享物業估價署公布二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 370.7， 按月跌 2.1%， 至於今年頭兩個月跌 2.2%。 至於上月租金指數結束連跌五個月的走勢，報 186.1， 按月微升 0.05%。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沿岸有雾，吹和缓偏东风，今晚转吹北风。展望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28点，升253点，总成交金额57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5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8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8跌8毫，美团点评93.95升5.95，中国平安76.1升7毫，阿里巴巴184.1升3.8，中国生物制药10.06跌6.2，友邦保险70.1升1.95，盈富基金23.65升2.5，中国移动57升1.1，建设银行6.27系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5，日元108.38，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8，加元1.418，新西蘭元0.602，人民幣7.088，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102。日經平均指數報18,944点，跌140点。港金現價報14,91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13.78美元，賣出1,614.9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Radio 選民搬咗屋，要喺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一位 Mirror 的成员出场。 光线引我再次回眸，望变身出这对手，影路你解开了毒咒，星星领我再往前游，上升身躯找到缺口，影路你闯开。 今次到 Mirror 嘅阿 Jo 派上佢单飞嘅作品，灵感系源自失恋好似沉落海底嗰份孤独缺氧嘅感受。不过阿 Jo 话唔系斋灰嘅，歌曲最后都系希望失意嘅人可以浮翻上嚟。作曲陈华欣、伍文芳、蔡欣源、邵建维，填词有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柳应婷《水形物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尖尖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何 Van 拜， 司機大佬大家好。 好啦，继续翻嚟，司机大佬，大家好啦，直播室有黄耀祖，家居有桂花田， 系啊，仲有曾志豪啊，气温咧就21度，相对湿度咧94%嘅。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咁啊，我哋分享一下咧近日啦，运输署咧因为要即系家居好多啲同事都要 喺 在家工作 ，home office 咧就搞到好多期咧都做唔到，咁究竟点算好？ 系又续期变过期， 系 头先阿祖田咧，你听到咧佢话可能要成个月咧。即系 我见到阿曾志豪嗰个口咧， 我话吓， 搭咗落个膝头哥嗰度，我话俾你知， 冇嘢噶，咪继续咯， 等啊，系咪啊，整多嘢心我咁， 唔系我都 OK 啊，而家我日日都可以行路啦，搭巴士啦，搭地铁啦， 几健康啊， 几好啊，健康啊， 认识下环境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 又唔使讲到认识环境， 讲到好似佢唔识， 如果我系富豪咁样，我就话哎呀，好新鲜啊、那个感觉， 哎呀，原来又行路去地铁站噶， 原来八达通个嘟声系咁样嘟噶， 唔系啊，我。亦都知道边个位嘟啦，咁样 系啊。OK， 嗱，咁我知道仲有好多听众咧都打嚟咧，可能想讲紧佢啲苦况嘅。我哋听下咧，即系嗰位朋友啦。好，呢个系黄小姐系咪啊？ 系， 黄小姐你好 ，Hello， 黄小姐你好啊。 系啊，午安。系，我都想讲下咧 ，similar 个 case 同正话嗰位听众啦。我系行车证到期， 系， 咁我就系3月25号到期。 OK， 咁佢就3月23号啊，啱啱啊，当公务员咧就系。唔需要翻嘅有啲 系 啦，咁、啊、变咗我，因为我其实应该一早去搞，但系因为个保险嗰度咧搞咗好耐，寄嚟寄去嗰啲 certificate， 咁我要夹埋呢个先可以攞到行车证。咁我嗰日咧23号去，佢啱啱开始，佢落晒闸，我去西九龙个运输处 系 吓、啊、落晒闸嘅，咁就贴晒纸，即系话咧唔可以入去啦， 嗯， 净系做预约申请嘅啫。 系啊， 咁如果需要嘅话咧，就上网申请或者系摆一个。即是你的文件放在 box 里面、啊、但是你放在 box 里面不知道何时会收回的嘛，加上、我就3月25号到期，即是可以没得揸啦，即是换句话说 没错， 是那我见到他说可以上网，于是我就立刻用 iPhone 上网去看看可不可以预约啦， 是 那最快预约，因为他其实有4间运输处办这个车辆登记那些文件的， 是、 就西九一间啦，观塘一间，沙田一间，同埋中环统一中心。咁我即刻上网咧，最快就要四起翻西九嗰度，4月8号。 系， 过咗啦，礼拜到， 过咗啦，系咯， 几礼拜啊？ 系。 咁我就拣第二间咧，总之4间运输处里边，我系拣到最快嘅 appointment 咧，就系4月6号。 O、okay. K， 中环统一中心。 系。 O、okay, K， 中环系最快，话俾大家知啊吓。 mark 咗啦。 唔系佢嗰日啊，佢嗰日系。 啊，唔系金钟系咪啊？ 即金鐘嗰度咯，金鐘出嚟嗰度係啊， 中環嘅統一中心。 唔係，其實佢金鐘站出嚟嘅係統一中心噶啦，係啦，係啦 ，OK OK， 係係。 係啊，咁其實我就覺得，即我其實我都有啲疏忽，應該一早做咧，就可能冇呢個事情發生。 冇錯， 咁但係我就想咧，即係反映一下啦， 係 就係你政府當你啊，公務員係有啲要休息嘅話咧， 係 呢個疫情。咁你係咪個軍師坐低研究一下邊啲部門係 serve 一啲服務性嘅？嘅市民噶嘛，咁你運輸署，你係咪應該開一個 counter， 俾、一啲今日或者聽日兩日佢哋嘅 driving license 或者個行車證到期，做一啲 urgent 嘅嘢啊嘛， 即係應咗急先。 另外一個 counter 你可以繼續做預約㗎，係 係係，係 咁啊冇事咯。 係、即係因為起碼都要應急先，因為咧我估咧好多車主咧，即係佢唔係話唔想去配合呢個工作，而係咧佢都冇懷疑到就係話原來你嘅 home office 或者你嘅有限度服務咧 誤咗嗰個 係啦，同埋會延誤幾多咧？因為可能咧我開頭我都承認㗎，我以為嗰個諗法咧就只不過係話咧會唔會佢會提早閂門，可能以前5点钟閂嘅，可能佢而家2点就閂啦。咁你咪諗住，咁我最多都係早啲去排隊，或者我今日唔得咪聽日咯。但原來咧，你後來先知道，唔係話你去早啲啊，係佢都唔開俾你， 即係落閘啊。 係啦， 所以咧，企喺門口嗰啲有好多男人，咪全部粗口咯。 係啊，即係佢哋咁樣鬧， 好憤怒啊嘛。 係啦， 因為我知道佢哋可能真係揾食嘅， 係 有好多係。 係啊， 咁我揸車就係我，我就唔 係代步啫， 業嘅。 系啦 嘅司机，咁所以但系我都影响嘛，两个礼拜你令到我即系唔可以，即系有阵时疫情嘅关系都唔想搭工同 公共交通。 系，不过咧有一点咧，我都唔知道会唔会 work 嘅。头先黄小姐提出咗一个嘅，诶，如果我特别开一个 counter， 就专系放嗰啲咧，到期啦 ，last minute 啦，但系我会有呢个担心嘅。黄小姐，讲真的，大家都系香港人，我哋香港人不嬲都中意争取最后嗰一秒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就几肯定大家都会，我唔紧要啊，有个咁样嘅 counter 啊嘛，我咪照样都系我听日到期，我今日去嗰、那个 counter 咧逼到爆咗嘅话咧，其实而家其实政府都有讲到嘅，佢哋都唔想，但系有唔同嘅服务咧，都因为真系疫情咧会延误咗嘅，可能我哋香港人嘅习惯又会啊即刻诶好、哎、放心啦，仲有一个 counter 嘅、啊，最尾嗰日去我都搞得掂，咁、啊、大家又系即系企喺度， 或者佢可以喺个 counter 写明几多个丑。即今日只可以做到20个，30个，咁啲人唔会排噶啦嘛。 即系帮一啲咧，其实譬如好似黄小姐，你都唔想噶，之前啊要同嗰啲经纪啊定保险嗰度搞咗一大轮咧、 嗯， 所以搞到你都唔想搞到咁问嘅，但真系变咗咁问，咁啊都希望可以有一啲嘅特别嘅專隊啦，可以幫得到你哋咁樣啦。 係啊 ，OK， 好，多謝曬黃小姐。不過佢 明白啊， 嚇。係啊，佢提到嗰點咧，就係我都遇到嘅。我咧其實我可以早啲咧寄信去辦行車證嘅。不過點解咧？我保險都未得， 嗯， 我保險都未嚟，咁所以咧，其實嗰度又有多一個禮拜時間差㗎。 會唔會點解保險又會遲咗定係咩咧？係咪因為郵遞嗰樣嘢其實都會 delay 咗㗎嘛？係 啊， 會 啊。 即係其實好似我哋即係使錢一闊三大嗰啲 friend， 我淨係用到使錢嚟做例子嘅啫。呢度慢少少。如果嗰度慢少少嘅话咧，搞到唔系好似头先黄小姐相似嘅，不过真系会迟咗啦。 系啦 ，OK， 好，再听下个听众啦。 Okay, 有梁生 ，Hello， 梁生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梁生，高收发户人点啊？ 系，其实咧，我嘅情况咧就同头先嗰位黄小姐一样， 系 3月25号咧就到期 ，OK， 咁我就系搵食车嚟嘅， 系 搵食车嚟，咁我实其实是3月13号咧，我已经掉咗嗰封信， 系 个申请表落去个申请箱度啦， 系， 咁我不断咁样去 follow 住。但系冇人123话唔收我哋啲电话， 系 运输住冇人听电话。我其实已经打到去交通部，咁我就问交通部啦。Anyway， 如果我真系喺呢段期间俾人抄咗嘅， 系 而我又证明到呢、這个我已经申请咗呢一样嘢，只不过系运输住做唔到俾我， 系 会唔会咩？你知唔知道交通部就同我讲 照拉， 我唔识噶，我唔知道噶。我哋系抄牌嘅啫， 系唔系佢又啱嘅，因为佢如果要睇埋你申请嘅文件咧，佢就真系有牌睇嘅，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有理由嘅话，就搞唔掂噶啦，佢就 冇错，我都谅解嘅呢样嘢，但系亦都好戥嗰啲企喺运输处门口嗰啲卡咧，系好辛苦，成日俾人闹。咁、其实我建议一样嘢咧，就系运输处真系揾一个职员， 系 写明系运输处嘅同事， 系 出嚟同啲朋友解释下。啊，唔好意思，系咁，因为点解咧？其实运输处俾我哋嘅资料都系错嘅，佢话两个星期， 吓、 两个星期系做唔到嘅， 系啊， 做唔到， 真系做唔到。 我最后得到一个好重要嘅电话， 点啊？ 我哋听阿豪仔有线曙光，你知唔知啊？ 好紧张嚟噶， 直接打电话俾嗰个稍微高层啲嘅职员， 系 我23号打电话俾佢， 系 我话喂。小姐唔得咯，我真系25号到期噶咯，咁我就俾咗个车牌 number 佢，亦都俾埋我递交个日子俾佢，跟住24号佢就打电话嚟俾我，梁生，你个行车证 OK 啦， 恭喜晒你啊！ 喂，但我想问一下先， 电话喺边度有？ 佢系加时时刻入咗一球嘅感觉，系喎、 即系你觉得吓呢一个电话咧系属于你就度身订做咁啱得咁巧益你啊？定系 唔系？ 系应该点噶？ 我哋系揾到嘅，不过系要好辛苦去揾到，要有耐性地去揾到。 但系佢系运输处嘅部门嚟 嘅， 系运输处嘅同事嚟嘅。 你 系 好有耐性地去揾。 你系你揾嘅意思？喂，你讲唔讲得噶？即系你系用你睇个电话系统里面咧，你揿唔知一字九字揾到定点噶？ 电话嘅咋，其实系好普通，不过就真系要耐性，我亦都唔方便喺度讲嗰个电话出嚟。 系、哎、啊，你叫我哋忍你真系啊，梁生你。 但系即系话你嗱，你再透露多少少得唔得？即系话当佢收到你呢一个所谓求助个案咧，佢系唔使有啲咩特别又咩网开一面啊？系啦、啊，即系佢系正常程序嚟帮你噶。 唔系，其实你讲翻个情况俾佢听咯。好老实，大家都要揾食嘅。咁、我个车真系揾食嘅。 咁而我嘅日子係咁耐，即係咁耐之前已經做咗呢一個我自己要做嘅嘢啦。 唔係，但係佢係 點解都做唔到咧？ 佢係俾 會幫 佢幫你。 呢個係屬於係投訴佢。點解我十三號俾咗你，你未做到啊？ 定 係抑 或係查詢？ 兩樣都有嘅，有選擇兩樣都有贊佢哋啦。 喂，咁你講埋先，你嗰個行車證佢24號俾你咧，你係親自上去攞係咪啊？ 上去攞， 咁 我去西九攞嘅啫。 哇，直情可以上埋去攞添， 可以揸得翻繼續揾食咯。 就俾埋個 number 你，俾埋個 number 你，約埋你時間，最好就係去到啲同事仲係對唔住啊，唔好意思啊。 哇，喂，咁喂，你有冇咩少少蛛絲馬跡可以話俾其他聽眾聽先？ 唔係，不但問題，前提係佢之前做咗啲文件啊嘛，已經。 我知。 佢人哋做唔到好俾佢。 所以一樣嘢，其實咧，我都講一樣。其實我自己仲有車係未做呢個咩㗎，不過我亦都同佢問咗佢，佢話你起碼個零月前，咁而我嗰架即係普通嘅平時私家車嚟嘅啫，咁我可以唔使用，咁我咪呢啲咪留翻啲位俾人哋去，去緊急嗰啲去用咯， 即係話 你照排期咯。 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咧，梁生咁講咧，如果你成個幾月前。你已經係 做定網上 約，佢都仲係符合唔到呢個條件，答 過 唔到手， 可以做到。 係 啊，個零月佢都搞唔掂啊，佢就會用呢個緊急電話嚟幫你做啊。 唔係，我諗啊，梁生嘅意思 係我做咗將嗰個騰車證擠咗落佢嗰個箱裏邊， 係 擠咗落個箱裏邊之後咧，因為佢開頭話兩個星期啫嘛，但係都唔夠，都做唔到，咁我就打電話不斷咁樣打電話。123啊，或者 即 係話得到呢一個電話， 係 呢一個電話咧，就係一啲高層啲嘅同事嚟嘅。 我知，即 係 話你個 case 如果你 要係有翻咁上下咧，合理啊！即係我已經咧成兩個禮拜嘅申請期啦，你都做唔到咧，你先至 你話兩個禮拜㗎嘛， 係啦。即係如果你諗住聽日到期，今日遞信咧，你就唔使打呢個電話啦，佢一定唔會睬你㗎啦。 同埋我估梁生嘅意思係話咧，如果你五月中到期嘅話咧。而家就係申請 啦， 你有六個禮拜嘅時間嘅話咧，佢哋都大約要呢一個時間先至可能可以處理到曬所有嘅。 如果你而家申請五月都仲未搞得掂咧，到時你就 打個 再打個電話啦。到時咧佢幫唔幫到你啦 ？OK，thank you 梁生啊，休息一陣先。 但大真系有排你挨。 好耐冇听佢嘅广东作品啦，嗰年都系出国语碟啊。佢系 Jenny 最新作品。 系啦，咁啊，你真系要咁。 系啊，真系要咁啊！ 你要咁咧，早啲投递，但系千祈唔好乱咁揸车。如果你冇行车证，我都唔敢啊。继续听听众电话啦吓，电话旁边你系。 哦、Hello， 有黄生。 Hello， 黄生。 黄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汽车会员系，请讲。 我叫黄哥。 系。 系咁咧就我有一间富运公司嘅负责人嚟嘅。 嗯。 咁咧就我系喺三月廿六号咧，架车就到期噶啦。 系。 咁咧我就喺十二月零咧就已经去排期验晒车验晒成噶啦。因为我人都好稳阵嘅，月中好多做嘢嘅。 系，明白明白。 咁咧吓，咁咧就点不知咧去交搞掂晒所有嘢之后咧，交啲文件俾财务。 系。 咁财务咧就话啲。文件有問題，咁咧就聯絡我哋嘅同事嚇，咁、哦、咧、啊、就話聯絡唔到我嘅同事喎。 哦，咁啊，聯絡唔到 我同事之後就冇理過我哋啦，直頭。 哦， 即係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咁樣樣啦，係嘛？係。咁點不知咧就到咗，咦？到咗臨近尾聲，我真係消息唔對喎，得翻嗰幾日時間，我就再打電話去打上去揾佢啦。咁又佢又話我哋咁樣出咗問題啊咁樣，哇嚇！我一直都聯絡唔到你，一直都揾你唔到喎，即係我呢個説話係我哋公司講噶，都聯絡唔到你喎，咁啊係喎，我哋都聯絡唔到你喎咁樣，咁你聯絡唔到我，係咪應該多啲揾我咧？我揾咗三四次先揾到你喎咁樣， 係跟住 啦，咁啊問題咧就出咗出嚟啦，嗰陣時整下啦，已經去到尾聲啦，今日已經大佬四月噶咯喎，係咪？ 係。 仲未搞到啊！十二月到而家， 系啊，系啊，十二月到而家我， 但你十二月嗰阵时系攞去验车嗰啲嘅啫， 续牌行车证，然之后寄翻嚟俾我噶嘛，系咪？ 系系。 啊，咁我呢个懒路定啦，要松咗好多时间噶啦嘛。啊，点不知咧，佢又搵我哋唔到，咁我问过同事，的而且确系搵我哋嘅，但系我哋咧就唔得闲复佢，就冇复到佢啦。 哦。 咁你系咪应该？因为我问你借钱嗰个行车证喺你嗰度噶嘛，咁系咪你应该着紧过我咧？理论上嚟讲，分分钟我唔还钱俾你，咁你都几 hea 喎，系咪先？ 即系今次个问题应该咧就喺财务嗰边诶， 系 啦，佢哋就倾住 咗。可能我小姐可能开工嗰阵半咪错手指甲，半咪油油啊，化晒妆咁样，差啲时间做埋啲咁嘅嘢啦。 但系佢哋都有联络过你哋嘅，只不过可能大家联络不上啫，可能大家都有责任嘅，咁又真系。系咪佢都有联络过你哋嘛？系咪 都唔着紧呢件事啊？ 冇办法啦，其实可能咧佢就已经联络过你，咁但 系 最尾你哋咧，即系嗱，始终佢唔系净系做呢一个生意啊嘛，可能另一个 case 佢要打电话嘅，搵唔到你，咁佢都要话打俾第二个噶啦，真系。 不过搞到而家咧，即系明明去搵食车咧，即系企咗喺度咧，话真系阴公啊！黄生，祝福你啊！ 系啊系啊，多谢你。其实我之前个 case 有啲似，因为我都系咧，即系摆咗喺佢嗰个所谓银行嗰边噶嘛，财务公司。不过佢嗰度咧，起码就即系着紧啲嘅。佢成日都 send message 提我咧，就话亲爱的车主，你嘅行车证几时到期？快啲搞文件啦，快啲递过嚟啦。 其实我觉得 send message 几好嘅，即系提咗你，你一定会收到嘛。 冇错。 但如果你嗰个自己当事人豪仔，你唔去复翻人嘅话咧，系咯，咁咪你责任啦。 系啊，所以我而家都系李居明，你系嗌个 friend 你责任咯。 系啊， 系啦，我知噶啦，真系系。OK， 再听下位听众啦，你边个？ 系咪黎小姐啊？ 系啊，我系啊，三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啊，黎小姐，点啊？你咩情况啊？ 有啲嘢好惊奇嘅同你哋讲， 好啊， 想话俾个听，真系要好留意咯。 好 啊，因为我佢好论尽啦，佢冇开之后啦，咁我就 book 到电话去做我个汽车续期嘅，我架车续期啦。咁我去到运输署嘅嗰日，已经好论尽噶啦，喺西九龙嗰度好多人啦，好多人咁样，咁入到去排晒队咯。咁但系唔知点解嗰啲预约咗嗰啲咧都排唔到嘅，都要喺度等。我等咗一个钟都唔到我。 系。 Suppose 你应该两三个应该到。 系。 咁我又见到有人同嗰个主任嗌交啦，咁个主任咧就好得意嘅，佢就 call secure 啊。call secure 要拉人啊。 哇。 咁好恶咁样啦 ，call secure 要拉人。咁个女人就话，佢话个女人唔知改啲乜嘢咩，个女人话如果我系改嘢嘅，我用我两个女个名嚟。死俾你睇，我两个女会冚家跌 晒。 哇，咁激动，点解嘅？点解嘅？ 讲先啦，咁我哋企喺度睇啦，个都，但已经好多人 complain 嘅，因为交嘢嘅人又嘈，佢哋冇理你，冇人睬你，根本就坐晒喺度。咁佢 call 就 call 拉人啦。咁我喺度话俾自己听，我等唔等你？因为我等咗个钟，我再有机会要等两个半钟。但我唔应该咁做，我预约咗嘅。Anyway， 长话短说，咁我就 寄去俾佢，但我唔寄啦。今次我亲身拎去金钟运输署摆个 box 嗰度， 系 make sure 佢实攞到啦，跟我所有嘢俾晒佢。 系 咁跟住个工作人员俾电话我，佢话啊黎小姐你啲嘢错咗，我争一啲你补翻俾我。我 OK fine， 我俾你。咁佢就再打电话俾我，后屘我补翻嘢，我又系亲身攞去做俾佢啦。咁佢就话啊黎小姐搞掂咧，你会点样攞？咁我话。我问你一句说话先，我话我系咪又系需要企喺度咁样排队？ 系 呢个你要答咗我先。 系 佢话都系一样噶啦，同平时一样。我话得，我咁就 fine 啦。我话呢件事咧令我系好唔开心噶。我话你哋嘅处理一定有问题。不过而家呢个时候咧，你哋就企晒喺度啦。咁你哋系仲恶过我哋啊？因为我而家觉得，因为其实我都好多年车牌噶啦，我成日都去运输处。 嗯， 喺我嚟讲，我已经好习惯佢哋做得好好，我真系好赞赏佢哋。 系系。 但系今次唔知边个落嘅 order 啦。 系。 即系专登系搞到你哋全部企晒喺度。 系。即系就算预约咗去到咧，都仲系要等好耐嘅时间先得。 我从来都冇试过要咁样停摆。 佢话你都系咁噶啦，因为佢开一个 counter 每一个。 吓，我即系佢其实个人手系大幅削减咗。 所以咧，可能佢哋累积咗嘅个案亦都多咗咯。 呢个我个人意见啦，唔系代表好多人啊。我唔需要去负呢个责任，话我去唱衰人哋。即系我觉得佢系咁，我就有权话佢啦，系咪 ？OK OK， 系我个人意见。 所以你嘅经验就系你去到现场咧，就见到大家不停喺度嗌交，兼且咧仲要处理嘅人数就好少咁样。 系 啊 ，OK， 多谢呢位听众电话先。 黎小姐，希望咧唔好咁怒气，大家咧如果要排队嘅话咧，都真系。唉，吸啖啖气，大家都唔想嘅。 我证明咗咧，报纸讲嘅系真嘅，因为佢都话咧，而家运输署嘅新闻处咧就变咗质问处啊。 啊，系啊， 嗰啲同事都好大压力， 因为好急噶，人哋真系口停手停噶，冇咗个证吓。 系啊，我谂系因为好多人咧，点解即系啲听众要谅解咧？嘿，你哋揸少一日车唔使死嘅啫。但如果嗰啲人揾食车咧，即系佢如果喺呢个逆境之中咧，难得仲有得开工咧，佢梗系想揾食噶啦。 可能先黄生咁样啊，佢咧已经系提早咗去做，未必系 last minute 嘅。 冇错， 系啊。不过都真系企咗喺度，大家而家。 如果好似我呢啲拖延界嘅代表咧，你见我几咁有礼貌，我唔好出声噶。 梗系攞嚟啦，系咪？ 我从来都冇投诉过噶，所以希望大家都体谅下，好多市民咧可能都好着急嘅。OK， 加油啊！听日再见，拜拜。